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驶至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以西大约45公里的一段高速公路时意外起火，意外原因仍然调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覆盖该区的一道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渐转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3点，跌61点，成交金额3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7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103.9，升咗9.2毫。快手系104蚊，升9.25毫。腾讯控股474.8，跌6.4。JS 环球生活15.62，跌咗1.64。小米集团19.54，跌咗1.16。阿里巴巴131.4，跌6。美团267蚊，升8。恒腾网络3.57，跌咗6仙。吉利汽车25.55，跌7.5。港交所450.2。港交所是450.2，跌了7.6。京东集团350蚊，跌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4，英镑10.428，瑞士法郎8.344，澳元是5.628，加元6.149，新西兰元5.397，欧元是8.761，每百日元对港元6.7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0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498点，跌274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7美元，卖出1794.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对出，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就接近海泥村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啦，由于系部分行车线封闭，路面有障碍物，咁车龙咧就接近海泥村。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一段就车多少少。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临时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喺新界区，元朗嘅朗天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御豪山庄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元朗朗天路去屯门方向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返屯门方向，近着福亨村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紫翠花园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将军路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 可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 饰演乔四美嘅演员宋祖儿就咁样形容佢自己嘅角色。 乔四美是敢爱敢恨，面对爱情的时候义无反顾，是活在梦幻里的女孩子。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是音乐说的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的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咁才是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龙虎榜伴奏精选， 同行的亲由佢两位演绎。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他低温，唯一印象里最亲的亲人，一拥他就要归暗，哪怕再 同视像女歌手萧海欣合唱。 Jenny 话对方做足功课之余，亦都随身带备佢嘅专属打印机，喺录音嘅时候同对方以及监制，即使有改动、有调整嘅地方，佢都可以即场抹低。 明天的错失都有把声音提醒，小半生吸取的教训。 作曲 iPhone 填词林宝，监制 Eric Kwok。 上榜四个星期，连升十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乔家的儿女香港版宣传曲 Jenny 萧海欣这种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三早晨，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叫梁继章，我唔会叫嗰啲咩叫咩又强啊又弱啊又唔知咩啊嘟嘟啊嗰啲咁嘅。 唔紧要，我撑你，我叫菲菲哟。星期三， 星期三，三生有幸，三个终生， 三生有幸，连一生含恨啊！ 系啊，三生有幸嘅都一生含恨嘅，系啊，咁啊加埋已经四生啦。 喂，我想分享下，我琴晚咧有种俾鬼炸嘅感觉。 俾鬼炸啊！哇，恭喜你啊！ 晚晚都有嘢， 我都话你有冇发觉其实好多嘢噶。 嗱，其实话说咧，我哋香港嘅气温咧已经进入咗一个凉翻多啲啲，我唔敢话冻，凉翻啲啲噶啦。 两张厚皮， 我咧就一路咧就冚咗好薄嘅冷气皮啊。其实咧我从来咧冇觉得系唔够噶，好得意。但当有啲嘢发生。生咗咧，你个心态有少少改变咧，你就会觉得啊，好似唔够咁样。系咩事咧？就系、是、我旧年，旧年曾经有一排咧好冻，咁我就买咗张好厚，即系嗰啲阿妈买嗰啲咧，好厚嗰啲 棉胎 重被啦。 系啊， 佢都系丝绒嚟嘅，重被嚟嘅。咁好啦，买完之后啊，但系又唔冻咯。你知唔知香港啲天气好似啲 旧年都系 少女啲脾气咁啊嘛？系啦，咁样买完佢唔冻咯，咁我就摆咗束珠高阁，摆喺柜上面啦，一路都冇理佢，今年都冇喐到。 但系琴日望下啊，其实系咪应该都唔好有佢咁样？即系人阿妈话斋，人有人冷，衫有衫冷，皮有皮冷，用下啦。反正冇乜机会冻啊嘛。嗱，好似你呢啲皮褛，哎呀，试啦，是但啦，着下啦，唔着冇得着。好啦，琴晚就开咗厚被，哇，嗰种感觉地獄啊！即系好似有个人扎住你咁样，嗰啲咩心口碎大石。我已經唔慣啦， 厚被唔係咁， 我已經唔慣 啦，係啊，因為你如果你冚慣嗰啲咁嘅絲絨被或者羽絨被咧， 你明 好似空氣咁噶嘛，你而家講緊嗰啲應該係重疊疊嘅棉被， 扎鬼住你咧，同埋咧， 簽棉拖 好熱啊，即 係 你 咁，以前就係咁，以前你要打幾多斤嘅棉拖啊嘛， 感覺舒服啲，係 啦，要幾多斤或以上先至暖嘅。 你哋以前冬天會唔會咁噶？即係有一日阿媽突然間話：喂，阿仔啊，換被啦咁樣， 有 種叫換被日嘅，就將你。一薄嘅秋天嘅皮咧，就真系拎走佢啦，唔会再换翻嘅啦。 跟住你就全间房系臭丸味噶嘛，跟住佢一定系摆啲臭丸喺中间，系咪？ 床嗰块只又要卷起佢啦。 系啦，咁跟住个冬天咧，你就以此为伍噶啦，即系你唔会再整翻张短薄皮噶啦，你就一路瞓到咧，即系呢个春天先会换翻皮。喂，但系而家边处有冬天啊？系咪先？所以咯， 我张床有几张被嘅而家。 吓系， 我中意我都系 一瞓边张就立边张。 你就要你就要嗰啲叫做咩咧总之就是佢暖啲嘅，你咪咩咯？你咪冚张薄啲 嘅 咯。如果你话真系再冻少少嘅，你咪再加上去咧，即系叫进可攻，退可守嘅。你一定有几张， 可以揽住张被， 唔可以有一张好重嘅，或者系有一张系好厚嘅。薄被可以多，但系厚被就唔好摆。 因为你薄被可以冚两张， 你可以冚几张都得啊嘛。甚至乎嘅就系你知唔知道你摆乜嘢喺个底咧，亦都有分别嘅薄。如果你摆嘅系一个薄被喺底嘅话咧，你点都唔暖嘅，你一定系要有一啲咧，就系、是如果你想佢暖啲嘅话，你可能摆张毡，跟住再摆张薄被，上边再摆多一张，咁你一个三文治咁样咧，你嗰啲暖气就可以 trap 咗喺中间，即系其实就系好似我哋着羽绒嗰样，你中间你要有一啲嘢俾佢透气嘅，要有空气喺里面咧，你嗰啲暖咧先至可以 trap 到喺度嘅。其实呢啲系等于你行山嘅时候，你着乜嘢衫喺底嘅一种艺术嚟嘅，好多层。咁样先至会 明白晒你。 我怀疑今年呢个冬天咧，如果仲系咁嘅天气咧，嗰啲咩电毡啊、热水袋啊，咩啲暖水袋咧，我记得有一年好冻咧，差唔多晚晚都要煲热水嘅，即系浸落个热水袋，摆喺个床暖个被窦。今年唔知道仲使唔使啦吓。今日而家19度，相对湿度63%啊，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出到生效。开始咗三小时节目， 嗱，你有需要我借一只暖蛋俾你。 早晨。 Isa 咧，佢话几个月前去剪头发嘅时候，又见到个铺头听紧收音机，话喂，快听风骚，而家次次去啊，佢哋都听紧你哋嘅节目噶，多谢晒。 Just tonight I stood before the tavern, nothing seemed the way it used to be. 呢首嘅经典旧歌叫做 Those Were the Days， Mary Hopkins 唱出嘅10:20听紧风骚浮人。我觉得我哋嘅风骚嘅听众真係好锡我哋啊，因为琴日呢我讲咗呢我屋企有少少意外啦，冚到嗰个头之后呢，咁琴日好多人呢都等问候我啦，有啲人仲话你不如照照啦，我跟你好似马老师咁疏疏地唔知道。嗱其实呢呢、這个我家嘅啫，讲少咁讲下，因为呢 我认真喎、 一阵间佢嬲噶啦，又话我哋 bully 佢噶啦。 我冇讲过啊。 虽然佢嘅 bully club 有好多人等住入会。 有 bully club 嘅咩？ 有 bully club。 喂，俾我做会长得唔得？ 我咪就系 founder 咯。 哦，你 系 founder。你就系 co-founder。 哦，俾你 good， 俾你 good。 系啦，就会有其他嘅一啲嘅。 我再整个 bully club 嘅后援会。 唔系，你叫反 bully club， 反 bully club 啊。 系，我讲到咪系讲到琴日，我就话咧，就讲咗呢个意外之外咧，好多朋友就问候我啦，咁样。咁有啲人仲话咧，因为头呢一样嘢咧，好似冇事，而家冇事，唔等于你冇事。咁我都知嘅，咁我就话放心，多谢晒，我直至而家咧都好清醒，同埋咧即系佢话最紧系即系积咗淤血，因为撞咗之后里面出嚟你唔知噶嘛，咁我暂时冇事啦，咁样我都想借次人哋咁关心我，我都想问候翻，因为我唔知咧你琴日话你个水龙头撞水龙头之后咧，你有冇验下佢啊？有冇发觉佢而家咧疏疏地有水出冇水出冇水出？ 有冇人问候佢啊？佢个水龙头撞 亲？我今日问候佢， 唔系啊，我哋话我哋个 fans 啊，有冇人问候佢啊？ 可能佢哋觉得暂时 系零系咪？ 系、可能佢哋净唔担心呢样嘢。 对唔住。我惯咗独来独往， 因为你系独男啊嘛，唔系真系噶吓。 我呢啲浪子， 所以咧，我今日睇到个文章，我又同你分享。因为头先咧删咗麦之后咧，突然间咧、有个人咧揾两只食指督住自己个下巴隔篱， 系、啊，系啊，佢嗰个 傻傻地咁样， 嗰个位置、啊， 跟住好凝重咁督下督下督下， 系啊， 搞咩咧？无端端自己督自己嘅， 自己按压一下啊嘛，系咪啊？即系遮咁样，自己喺度整个耳穴， 系啦， 咁啊咁样。 于是我哋就问阿马督督啦，阿马督督啊，你督咩啊？咁样，佢话我督下我边度 线， 做咗一次冇喺度督边度线， 你咪谂住个 咩料 啊？耳脉啊，系 咩料？无端端做咩督自己嗰 身？身体所有嘅线。乜线我都会都要 读 下， 因为黐咗嘛，系 啊，我知道 有啲咩线读唔到 啊？佢嗰条咩啦？ 好前边嗰条， 前边嗰条线咯， 成列嗰条， 系啊，成辣一条嗰个线，嗰个你读唔到噶，系 啊， 你要医生先帮你读到噶， 督促佢， 吓督促佢快啲， 快啲， 系啦， 我企咗厕所八个字啦，就系咁， 就系咁，系 嗱，因为咧睇呢篇文章，佢叫做拍手医神去， 哇， 即系神去啦咁样，其实好耐以前我听过人哋嗰啲叫拍打法， 我都 有听。 其实如果你问下陈太嘅话，佢好清楚。 系啊， 系啦，陈太唔单止系陈 生， 好中意拍打，因为我试过有一次佢 系咁拍你啊嘛， 就听到佢噼里啪啦，唔系佢拍自己。跟住我就问阿陈生，我就话究竟你拍乜嘢咧？佢就哇，拍打法好靓劲。 系啊， 佢就 好多年前佢先实行呢样嘢噶， 系全身都已经要拍，咁样系拍到好痛。咁佢就话因为要咁样嘅话，就令到你血液循环，佢血液循环嘅就乜都好噶啦，能医百病。佢亦都好相信呢一样嘢。咁我就话听讲咧，就系每一日佢都拍到好劲。咁跟住你拍完自己嘅话咧，就仲要拍埋个老婆。 梗系啦，好嘢噶，冇理由，好嘢冇理由自己 就冇处噶。 但系唔能够叫 痛， 为你好， 系啊。佢就话开头嘅时候，你一定系会觉得痛嘅。点解会痛啊？因为其实咧中冇错啦，中医有一个样嘅就 系 话唔痛就会痛。咁所以咧就话你如果系嘅话，其实你唔应该痛噶。就咁打你嘅话咧，其实你系应该觉得咧，哇，好爽，好爽， 真系。 你痛嘅就系话，即系不痛则痛，呢个就系中医嘅讲法。 马老师，你快啲叫马小玲帮你执行，因为你打得少啊。咁样要同你整几下咧， 我自己 咁仲叫打得少啊？我觉得应该都打得都好多噶啦。 其实咧， 啲所谓叫打到韧晒皮， 韧晒皮。 系啊， 我未听过嘅呢啲说话。 有啊，我啲乡下好多成日都系咁样讲，冇用噶啦，呢啲打到韧，打到韧晒皮。 好似上次你唔系话唔打唔松化咩？ 唔打唔松化，嗰啲唔系再劲啲。 几多级啊？ 喂，其实唔好话打一样嘢啦，我唔知你身边嘅。男朋友、女朋友有冇先耐唔耐帮你捻下膊头啊？捻下啲咩穴位嗰啲？ 有 你唔捻开嗰啲咧，一捻咧 好痛 嘅。你完全你唔会觉得你唔会觉得舒服，系咪啊？ 系啊， 系啊， 咁咪所以咪痛咯。 系 啊，你不痛咯，则痛咯。 系啦，佢就系嗰个讲法，因为你 唔 痛。 系啊。 所以你 有啲 结 节位喺度， 但系未松我已经顶唔顺咯。通常我就会，哎，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咁样吓。嗱，呢个拍手法咧就话原来人咧个手掌啊，即系佢个讲法啦吓，就有好多嗰啲唔知咩神经啊、穴位啊等等啊吓，布满咗六条经络。 六条， 嗰啲咩心经啊，嗰啲唔知啲咩咩咩咩经啊咁样嘅，好多嘅，系啊， 系啊， 神经神经系你啫， 神经就拍你个脑啦，系一拍就即刻神经啦吓。佢话拍手可以震动阳气啊，你有冇阳气啊？ 服紧阳 ，OK， 疏通六大经络，推动全身气血， 哇正， 有翻实心同空心拍掌法，你听下啦， 未听过， 纯粹大家得个知字吓。第一，实心咧就张开十只手指，切记拇指与其他四指分开，手掌与手指两手相贴，均匀拍掌。手掌与手指两手相贴啊，力度逐渐加重。我谂佢即系系咪咁啊？即系要实心地拍啊，即系实心 嘅， 系啦，要实心 咁拍咯， 系啦。佢另外一个叫空心嘅，空心就系点咧？手掌弓起， 我弓起啊， 两手互击。以拍到手指尖同埋手掌圆，即系手掌边就得噶啦。 明啊，明啊，明啊， 系啦，每次三分钟， 系啦，中间唔拍嘅，嗱，咁就叫空心啦。 实心，空心， 咁就叫空心，大家听一听啊，咁啊叫空心啦。 即系手指尖， 实心就系咁。 系啦，手掌拍嘅，另外一个手指尖拍嘅。 明。 咁另外咧就要轻拍其他部分啦，包括腹部，因为要加强肝胃肾。等等嘅氣啦，仲係拍背部啦，同埋脊椎骨啊，馬老師你拍多幾下，因為 背部點拍啊？ 人哋 叫人幫你拍， 拍到佢自己、哦、自己咁拍咯。 脊椎骨都 係咁拍 嘅，都得嘅。 同埋、啊、其實有時咧，你有冇玩過借咗一個道具啊？ 咩道具？ 可以有得賣嘅，佢就成劈嘢咁樣一條咁樣，好似油泥酥咁樣嘅啫。 咩嚟㗎？ 一條嘢好似魷魚咁樣嘅，你可以喺街邊就有得賣嘅。 又似油泥酥，又似魷魚。 凹凸凹凸凹凸凹凸，俾人哋位嘅，咁就一塊嘢嘅啫。我都唔知點形容俾你。其實佢就揾你用嚟拍打法嘅。你去一啲就 背脊度 啊，你咪因為你唔夠長㗎嘛個手，咁你就可以攞住啦，跟住自己咁拍咯，可以拍到好。好大声， 不过我惊咧，佢俾错咗第二样嘢。我一条嘢咧，有粒粒突突嘅，唔该你俾我啦。咁 啲咩？你咪同佢讲，你就系话我要需要一啲拍打法，系、啦，用拍打法嘅一个道具，佢就一定会啊，即系有几个嘅，咁你可以买。 属于按摩一种系咪？ 其实佢就系一条软条嘅啊，又唔可以话软条嘅，即系其实佢系一块胶嘅嘢，系、啦，长嘅，咁你就攞住呢个位啦，然后跟住佢就有一块嘢啦，咁跟住咧就系有啲软 拍蚊咁样拍自己， 又唔系咁大块咯，总之。就是你去买咧就会有，我一阵间我 search 俾你睇，有嘅，又可以自己拍。 你买咗借俾我哋轮流用， 我唔会，因为我抌咗。 点解你要抌啊？ 好痛啊！ 宁愿抌 你俾人啊嘛。 呢啲嘢你自己拍过你自己个身，你点俾人啊？ 使 人咯， 使人有咩啊？ 掉咗啦，掉咗啦！ 富家子弟真系 唔系咯？我唔系富家子弟，我系败家子弟，搞错咗啦！我系败家 ，OK？ 败部复活 系。 喂，你知唔知啊 ？Even 贴身嘅衫啊，我嗰日先睇到嗱，唔系广告啦，我唔讲个铺头名，有间铺头而家系专。收咗人哋啲舊衫咧，即係將佢洗翻乾淨啊，襯翻啊，譬如 mix and match 咧，係一間鋪頭嚟，專賣二手衫。 係，但係唔係內衣褲嘛？ 咁又係， 內衣褲嗰啲就永遠都唔好捐出去，就算你捐出去都唔好捐啊嚇， 梗係啦， 抌咗佢㗎，因為唔衞生啊。 我都唔會有人要㗎嘛，內衣褲 我唔知，但係有啲人就唔理㗎嘛，可能你執嗰啲衫嘅時候，佢就乜嘢佢都執曬落去個 紅白 就拎去俾人 落後國家， 咁就唔 係 好咯。 哦，悲涼悲涼嚇， 好， 好，今日特別。节目咁啊，一阵间咧，首先咧就喺十一点，我哋会有一个亲子时间啦。咁啊，有位张校长上嚟同我哋讲乜嘢咧？嗱，咁啊，其实咧好多学校咧都有啲嘅，等啲小朋友有一种叫做啊关爱或者照顾一啲嘢嘅心情嘅。咁所以佢推动咗叫甲虫计划。 哇，正啊！ 就叫啲同学仔咧就养甲虫啊。咁啊，详细计划一就分享下啦。 好 啊， 好啊，好啊。 同埋除此之外嘅话咧，我哋仲会系将我哋嘅啊夏家婆啦，佢今日会迟少少嚟嘅。 冇错， 冻啊，佢要慢慢。 李医生 系啦。喺呢一個 冬係點講啊？ 好冷哦， 好冷啊， 冷啊， 好冷 啊！有一啲時間，然後咧都遲啲爭來得，我哋會切 pause 下，咁所以咧就會係夜少少先至會嚟到我哋嘅直播室，所以咧就客家婆嘅時間我會等候到十二點鐘嘅。 好的，十點半新聞報告、長嘅消息等等翻嚟，繼續唔好行埋。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稻苗学会荣誉会长王杰龙相信，政府宣布由下个月九号起，进入所有食肆都需要扫描安心出行，会对现时 A 类食肆的影响较大。相关食肆要申请安心出行的二维码。 同時亦要培訓員工點樣處理，需時適應，但對其他三類食肆的影響不大。對於政府未有提及特別群組，例如長者、兒童等有豁免安排，王杰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由而家到下個月九號落實，仍然有兩星期時間，相信政府會約見業界商討。他說業界會爭取，因為現時都有豁免，亦已經沿用一段長時間。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大約110個國家和地區參與下個月9號和10號舉行的視像民主峰會，中國、俄羅斯等沒有獲邀請，台灣地區就在名單上。根據美國國務院網站公布的名單，獲邀的包括主要西方盟友，伊拉克、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亦在名单上，台湾亦获邀请，外电认为可能会触怒北京。除了中俄未获邀请之外，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美国多个阿拉伯国家盟友，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卡塔尔和阿联酋都未获邀请。在北京，外交部早前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停止和台湾官方往来，不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得纵容和支持台湾当局扩大台独空间，作出损害中美关系、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事。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本土确诊，辽宁大连有2宗，云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2宗，另外有18宗境外输入个案，另外新增1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有1宗属境外输入。內地至今累計98,546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2,952人康復出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漸轉天晴，天氣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聽朝仍然清涼。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6点，跌29点，成交金额5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2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快手103.6升8.85，腾讯控股475.6跌5.6，小米集团19.26跌1.44，JS 环球生活16跌1.26，阿里巴巴131跌2，美团系269升3.6，港交所448.6跌9.2，恒腾网络3.59跌4仙，吉利汽车25.55跌7.5。友邦保險87.4升2.0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3，日元115.04，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8，人民幣6.39，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24，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6点，跌337点。港金现价报16,650跌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45美元，卖出1,79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中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远奥运站对开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龙尾咧就排翻去东京街西嘅，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远奥运站对开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队东京街西。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屈地街。另外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将军路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系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系风骚定系唔风骚，快活定系唔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头先嗰度咧有个发型屋咧，喺我哋一位听众提醒之下咧，咁啊个个礼拜一至五都听啦。咁样不过有个听众又留言啦，佢话小心啊，叫佢咧自己头发唔好听啊。如果唔系咧，一笑咧，哭一声咧，惊个客冇咗耳仔啊。咁样啲我家嘅啫，点会咧？唔会嘅，你好专业。不过我真系试过咧，俾人剪头发剪损咗。你哋有冇试过？ 有，梗系会啦。佢哋好利噶啲折胶剪， 好利。佢剪损我又试过，佢剪损自己又试过。你讲得啱，佢哋啲铰剪咧好利，服，有时咧太贴咧，佢一剪剪到自己手指都唔出奇。 冇错，呢啲系佢哋会成日经历嘅嘢。 冇错， 但系如果啲铰剪唔利嘅话，就唔要得噶啦。 唔得， 跌一跌落地下就唔要得啦。 崩咗咯，佢哋啲铰剪咧，佢有个铰剪套咁套喺个腰间咧，好贵嘅。佢哋嗰啲铰剪全部唔系普通你屋企系啊，系啲贵嘅铰剪嚟。嗱，讲到钱呢样嘢，有时好难用钱去衡量嘅。不过有啲嘅场合咧，你又唔可以唔讲钱呢一样嘢，就系讲紧咧，我见到网上有一个叫做咧一个最新嘅调查，讲2021年而家最新嘅去饮嘅公价，即系原来人哋结婚 参考下先。 系啦，咁而家咧即系嗰个叫做放宽咗啦吓，宴会人数嘅上限达到240人啦，咁样先好多人谂翻啦，不如搞咯咁样啊。个疫情之下咧就好多人就唔搞啦，但系而家好啦，搞翻啦，到底个人情咧有冇一个价目表咧咁样？佢呢个咁样俾你参考嘅啫。就唔係一定話 死咕咕一定要跟嘅。 明白。 高級酒店佢係1500起跳，即係起碼都要俾1500蚊一個人嘅啦。 退 h 啦。 高級酒店係啦。佢、如果一般嚇、即係唔算話好高級嘅酒店咧，就1000蚊到啦。 嗯、 酒樓或者係西餐廳就800蚊。呢、這個我諗冇乜點變啊，咁多年都係咪800蚊呢一樣嘢，即係酒樓嚟計 係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你唔會再俾低過呢個800噶啦。咁另外咧就係話。今年加咗一啲叫邀请出席喺教堂或者注册处嘅签字仪式， 系 呢一种即系冇得饮嘅，冇嘢食嘅，亦都唔会谂住请你食啦。咁或者呢、這个都唔系啦，净系俾张饼卡。阿小强啊， 系 唔使出席啦，系啊，咩、就是、几张嘅， 系啊，净系一张饼卡啫。咁如果系嗰啲叫净系出席婚姻注册处教堂咧，就300蚊。后者得张饼卡咧就一嚿水，咁呢个即系俾大家参考啫。 有冇嗰啲即系下午茶嗰啲啊？而家好兴都去嗰啲， 系啊， 玻璃屋啊，草地、啊。 有冇嘢食啊？ 有嘢食噶。 咁你觉得应该俾几多？如果你有嘢食，你觉得应该俾多啊？即系对人对得自己。 最少500啦。 系啊，我都觉得。 佢 冇嘢食，婚姻注册处都300蚊咯。如果你又去到又饮又食嗰啲咁样，系咪、你可能拎个袋装几嚿？蛋糕走添係咪？咁500蚊差唔多啦、 但係餅卡嗰度都要俾人情咩？我又覺得好似有個問號喎、 我又覺得 OK 喎，因為佢話曬佢都有張餅卡俾你啊， 係啊， 即係心意啦， 係啊， 冇事， 即係你咪當你自己100蚊係一張，其實係啊心意啊。 心意啦， 利利是是咯， 系啊， 恭喜你咯。咁、 哇，你高級酒店咧，我即係聽啲朋友講咧，其實而家咧嗰啲食肆咧都好識揾錢啊。比如话佢张凳咧，你要唔要椅套啊？椅套又要加钱， 椅套都要加钱啊！ 唔好咁啦， 椅套都要加钱，你未听过啊？ 椅套都要计钱， 系唔俾钱嘅就会冇椅套啦。 系啊， 咁我搵三百咯。 咁个椅套意思就系我坐低嗰个人俾啊？ 唔系， 主人俾， 主人家俾啊？ 哦，咁我明。 咁但系你对个主人家咪又多个？ 系啊，额外嘅负担 系啊，我觉得 咁入厕所都尿使唔使俾钱？计咗几多人入过去，系咪咁咧？ 攞几多格厕纸？ 会唔会过分咗少少？ 我谂系因为生意难做， 系生 所以佢就会将所有嗰啲嘢会切开晒、 啊。 以前应该就系包埋噶啦，可能以后佢都收咗钱，不过佢唔需要而家就逐项逐项同你收。 我都系第一次听， 应该系咁嘅。 耳套收钱，如果 B B 灯又要咩钱？ 唔使，因为耳套咧佢哋要洗啊。如果你整污糟咗。佢要洗啊，但系咧佢套落去咧又靓仔啲嘅，即系懒系沙，然后后边嗰只蝴蝶嗰啲 咧。你知唔知如果佢唔套呢啲嘢咧，好肉酸噶啲蛋， 系 啊，系啊， 一笪笪 积 啊， 系。 咁但系作为主人，我谂俾得嗰嚿钱都唔争在啦，但可能又好大笔喎嗰度。 多唔多钱咧？你有冇调查过啊？ 100蚊一个耳套， 哇，咁就太贵啦！100蚊一个耳套太过分啦，我就觉得。 咁、你当100人，100人嗰度8围，嗰度已经哇成万。 100蚊一个耳套，如果我12个，我即系一围台，我只要额外再俾多1200蚊佢咯， 系啊， 系 啊， 其实就 系 咁啫嘛。 万二，哇，好贵，好贵，真系好贵。 所以有时咧，即系样都系钱，系咪先？对于结婚嘅人嚟讲，好多嘢已经要使钱啦。譬如话你，我当你唔去旅行啦，冇得旅行啦，你影结婚。想通常你都唔会太过寒酸嘅，你一生影一次咁啊！你咁谂， 但系倒翻转嘅话，点解唔可以去旅行结婚咧？ 因为而家 如果去 旅 行 结 婚 系 会比较好啲咧。 如果而家、 去长洲咯，去长洲旅行咯。 佢平时佢哋已经去惯噶咯，系 啊，星期六日佢都去 长洲，都已经系长洲， 系啊，都系噶啦， 系啊，都系通堤。不过如果结婚可能去间 东堤，你去啫，系嘛？最近几时嘅时候会过去啊？系咪？ 好耐 都会寂寞嘅， 好耐冇啊！ 靠你啦！ 你哋有冇试过去信和中心嗰度拣 咩？上咩话？ 信和中心 系啊，搵度间屋咯，长洲 N 年前好兴去嗰度噶。 其实你去到都得啦。去到再揾都得 啦， 唔 係 啊！你睇相開心啲㗎， 睇相同真嘅，你張相同你嘅真人都差好遠啦， 都唔爭得 幾遠。你自己係照片嘅 表表姐， 咪啦，煩你都知道咩事㗎啦、 啊。 我就真係唔好信相啦，而家我試過中招嘅喺布吉島睇張相咧，哇！真係富麗堂皇，去到咧個泳池好似浴缸咁，啲水濁到死，我就哇！原來啲相原來真係會呃人㗎。 因為你哋唔知㗎咩？有冇試過就係影自己嘅家居啊？你要咪突然間攞個廣角？你影你间屋都好大同埋好靓噶，全部都系嘥气嘅啫嘛，所以叫登堂入室系咪？拍到你间屋好靓，但系实际上你去到嘅话，其实 系 可以好细嘅啫嘛。 冇错， 唔好呃自己啦， 唔好呃自己， 我知啦， 系咯。 好，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早晨20度嘅气温。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朋友。

阿 Ben 嘅声音比较柔弱，不过都好开心咁话：啊，听到你把声真系好啦，我唔会错过呢个同学会噶，我一定会嚟噶。收咗线之后，唔知点解 Susan 心里边有一种嘅感觉，好戥佢唔开心，因为佢以前识过一个男仔，即将要结婚嘅时候，嗰、那个男朋友就系患咗肾病，离开咗呢个世界。所以阿 Ben 今日所受嘅痛苦，佢完全明白。佢好担心阿 Ben 第时唔可以将佢女喺婚礼上边送俾个新郎哥。佢好担心阿 Ben 嘅日子唔多啦。突然之间佢有个冲动，佢再打翻俾阿 Ben 话：系咧，我知道你个病况啊，不如我捐一个肾脏俾你啊。阿 Ben 呆咗呆，大家冇见咁多年，佢突然之间咁讲。佢都唔知点算，但系最后佢就话啦：，我唔可以咁做噶，多谢晒你啊。Susan 就话啦：，系我自愿噶，唔紧要噶，我咁样做唔正系为你啊，都为咗你屋企人着想。不过阿 Ben 觉得呢份礼物佢唔可以接受，所以无论 Susan 几多次，佢都礼貌咁话唔好啦，真系唔好啦。就喺呢个旧同学会即将举行前夕。阿 Ben 嘅病情越嚟越恶化，佢已经要坐轮椅。医生话俾佢听，如果再唔做呢个肾脏嘅移植，佢嘅生命只系危在旦夕。Susan 亲自走入佢屋企，再次说服佢：你俾我帮你啦，你俾我捐一个肾俾你啦。虽然符合捐赠者嗰个资格机会好渺茫，因为其实阿 Ben 嘅屋企人已经测试过啦，结果并不符合。到最后阿 Ben 说好啦，你试试得唔得先。嗰日当医生抽血嘅时候， Susan 嘅心脏不停喺度跳，好希望嘅测试结果係可以捐赠。结果有啦，医生话俾佢听话，真係令人难以相信，竟然完全符合。佢好激动，即刻将呢个消息话俾个同学阿 Ben 听。两个人对望，眼泪流咗落嚟。手术成功，终于两个人喺医院再见翻面。阿 Ben 声震震流住眼泪话：同学，我可以点样多谢你？ Susan 只系讲咗一句话：好好对待我嘅肾脏。 生命，生命借我家火，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眼望事实，又和这样龙梦明神。生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生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才有缘命，何日我也对他尊敬，才有缘命，何日也要过得起见，才有缘命，能在世界已很高兴，才有缘命，成败照相以表尊敬，才有缘命，能择遥遥之星，全赖红红生命。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见，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见。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 过斜阳，浓烟浓尘，三三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三三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才有怨你，何日我也对他穿娇？才有怨你，何日也要过得起？才有怨你。能在世界已很高，才有怨你；成败照相以表尊敬，才有怨你；恨杀遥遥之势，传赖红红鲜血，从没有怨你，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你，明白他何境，从没有怨你，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你，明白他何境。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家可敬。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家可敬。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家可敬。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 阿莫莉亚，虽然你现在都很 fit 的，不过都不要太沉溺于健身，提举宠物要小心动作。 放心啦，泳儿，这两双东西加起都不够80公斤，轻松啊。 唉，我都是很担心啊，斯芬，你帮下手啦。 不是泳儿，这么重啊，当然用辅助工具搬啦。不信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搬运货物要小心，疏忽大意很容易会扭亲，我是泳儿。 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 一条条的鱼加多三点水就是渔民的鱼。今个星期大师对谈的题目是鱼与鱼，还有嘉宾主持陈明喜，请来野人同我们介绍音频治疗。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钱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时间我哋早上11点钟，唔多谢各位朋友咧，继续咧听住你香港电台第二台支持我哋啦。咁样一次啦，晏昼1点都有呢个节目嘅，20度几温，相对湿度60%。 冇错啦，咁原本咧一阵间咧喺11点之后咧就会有我哋嘅客家婆嘅，咁今日咧佢就会将佢调到去12点钟先同大家见面嘅。一阵间11点钟调到12点钟嘅话，就会有我哋嘅亲子时间。今日好开心，我哋请咗位校长同你倾倾偈噶。 冇错啦，好先咧11点钟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同时覆盖该区的一道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今日是渐转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3点，跌了59点，成交金额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3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102.9升8.15，腾讯控股474.4跌6.8，小米集团19.06，小米集团系19.06跌1.64。JS 环球生活15.8跌1.46，阿里巴巴131.2跌8，美团系268元， 升2.6，港交所448.4，跌咗9.4，吉利汽车25.15跌1.5，盈富基金24.72跌1，网易176.4跌咗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3，英镑10.424，瑞士法郎8.343，加元系6.146，新西兰元5.393，欧元8.758，每百日元对港元6.7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99。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6，跌337，港金现价报16,650，跌咗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06，卖出1,793.7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钦州街西噶，就是路面有障碍物，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钦州街西。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田道桥底啦，快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油荔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田道桥底快线有工程，咁龙尾就喺油荔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惠利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屈地街。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啦，去返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哎呀，激死我啦！ 咁怒气咩事啊？ 咪又系超 B 咯！ 佢有时咧系会令人好激气嘅，但系我哋要记住啊，情绪起伏不定，特别系喺生气或者系焦虑嘅时候，血压就会上升，咁样对健康系唔好噶。 哎呀，咁大超 B 咧，佢倒泻晒成杯咖啡落你新买嗰个限量版名牌手袋度喎。 吓，佢喺边啊？话俾我知佢喺边。 想知点样预防高血压，就要听住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咩健康歌》节目时段内嘅大城市小故事啦。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我系小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系好快乐嘅。第二张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系唔知咩叫快乐。诶，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嘅困难，就系快乐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中快活人。 好啦，进入第二个钟头嘅风骚范围，好开心，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啊，就系明爱圣约瑟中学嘅张美美校长，欢迎 晒、 啊， 校长早晨， 早晨啊，各位早晨，各位主持早晨， 校长早晨，坐下， 李立士， 阿张校长咧，后生到咧，我感觉咧真系好似学生咁，我以为佢叫个，我以为佢叫个学生入嚟做住先， 系、哎、啊， 好啦，咁啊，点解揾阿张校长嚟咧？因为有一日咁，我睇一啲亲子嘅专栏啊，嗰啲书咧就睇到你哋学校咧推行一个养甲虫嘅计划嗱，不如咁样啦，呢、這个计划咧就我又唔想即系讲错啦，咁不如阿张校长讲下啦，点解产生呢个养甲虫嘅计划嘅？同埋呢个计划咧系最初个初心系点嘅样？即系希望佢哋凭呢个计划系达到乜嘢嘅目的咧？咁样。 是咁，其實咧，我哋本身學校咧一直都有養好多一啲唔同嘅生態嘅一啲嘅， 即係校內啊， 係啊，一啲嘅昆蟲啊、植物啊，或者係譬如熱帶魚啊，甚至我哋有養一隻鬆絲蜥嘅蜥蜴嘅 蜥蜴， 係啦，因為其實又源自咧，就係、是、因為有一位老師咧，佢係對於呢方面咧，其實係好發燒友嚟嘅， 即係昆蟲學家， 係啦，都真係啊，我不嬲都稱佢為專家嘅嚇 Henry 老師啊咁樣，咁其實好中意養呢啲甲蟲嘅，咁其實本來我哋學校一路都有啲好少量嘅同學仔咧，就跟阿 Henry 老師咧就會養下甲蟲啊，或者照顧下啲魚啊，又或者咧照顧下啲鬆絲蜥啊嗰啲咁樣嘅。咁咧就後點解後來會無端端會衍生到有一個即係全個中一嘅同學都需要養甲蟲咧？ 需要喎，嗱，記住 需要 啦，唔係話你可以唔可以喎，係、 啊、 必須喎、 啊、必須。其實就真係同疫情有關嘅，咁、因為咧即係。去年啦，其實即係呢年紀咧，其實即係成日嗰個 停下又翻下，係 啦，冇錯。其實咧，啲學生即係由本來覺得哇好開心，可以唔使翻學，去到都會同老師講話啊，我寧願翻學啦咁。咁同埋就算咧翻學咧，其實。都唔係真係面授噶嘛，都係一個用 Zoom 啦，或者網上啦。咁其實學生都幾無聊嘅，即係好多學生都同我哋講話，其實翻到屋企咧，下晝都唔知做乜嘢。咁係啦，真係悶嘅。咁當然啦，即係有啲係打機嗰啲，有啲打機都打到真係悶啦。又或者咧，就係屋企人都會投訴啊，淨係掛住打機，波又冇得落去打咁。咁所以咧就冇乜寄託。咁我哋就諗下啊，有啲乜嘢咧可以令到佢哋可以有啲寄託，又可以學習下知識咧咁。咁於是咧我哋就嘗試咧，就揾一啲稍微高年班少少嘅同學啦，中三、中四嗰批同學咧，就不如試下你哋即係多少少人去養下呢啲甲蟲，咁睇下佢哋咧抗唔抗拒啦。因為即係有啲同學可能會驚噶嘛，係啲咩嚟？ 點解會揀甲蟲啊？ 係啊，點解揀？ 係因為 Henry 老師嘅關係。 嗱 ，Henry 老師第一就本身係非常之喺呢方面專業啦。第二咧，呢一類嘅甲蟲有個好處咧，其實就係佢好易打理。咁其實你諗下有陣時。學生咧有陣時即係未必係咁細心噶嘛，即係最初我哋都唔夠膽話放好大期望俾啲學生去點樣去照顧一隻甲蟲， 可能養隻兔仔或者咩啊， 嗰啲就真係需要好多時間。 冇錯啦，咁啊好易打理嘅。咁另外仲有一個特性咧，就係佢甲蟲嗰個生命咧，即係我哋特別選擇呢一個蚯蟥蟲啦， 叫蚯蟥蟲 係啦，同埋獨角仙呢兩隻嘅呢兩種嘅，佢哋咧嗰個生命咧大致上由佢係產卵、孵卵啦，到成為幼蟲，再成為呢個甲蟲咧、成蟲咧，係大約一年嘅時間。咁、就啱啱好就一個學年， 係喎， 係啦， 咁就升第二班啦， 冇錯啦，冇錯啦， 即係唔使推落去啦嚇， 係啦，冇錯啦。 咁但係如果佢想繼續養咧？ 其實想繼續養的話如果真的開始對於這些甲蟲這麼有興趣其實我們的老師就會問他你願不願意挑戰一些可能更加、 跨學年的 沒錯或者是需要那個成為幼蟲的時間更長的甲蟲去養、即是很多品種的、當然我想他是專家可能他就會知道有些什麼品種什麼物種、但我們有些學生就真的去年即上一個學年去養就真的產生了興趣、跟著他們就開始挑戰難度，就話我要養一隻即係更加難咧，係即係更加難長時間咧去成為甲蟲嘅品種啦。咁就要去到佢中六畢業嘅時候咧，咁先叫做完成成個階段都有嘅， 橫跨幾年 係啦，橫跨兩年或者以上嘅係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就覺得。 都幾好喎，即係養呢一類嘅嘢。咁同埋咧就係佢好易打理嘅，即係基本上咧，其實頭嗰半年至九個月咧，其實 定時俾嘢佢食嘅啦。 其實佢唔使俾嘢佢食嘅，因為 食禮啊嘛，佢話 係啊，食禮 冇錯，食禮 因為佢咧即係未成為幼蟲之前咧，其實佢哋係放喺一個鵪啦，即係大家而家見到一個鵪一個箱裏邊啦。咁裏邊咧就會係有一啲嘅泥土嘅，咁當然啲泥土要配置過啦，咁就有啲可能係有即係濕度啊各方面啊，我哋都要注意嘅。咁之後咧，你就放佢喺度，就一路等噶啦。你慢慢去觀察佢，就唔好成日撩佢出嚟，因為原來佢係唔可以撩佢出嚟太多嘅。咁所以我哋啲同學仔調翻轉頭，最初好心急嘅，究竟大幾多啊？大幾多咁？咁但其實原來咧，就佢哋最重要就係訓練佢哋，你要有耐性。係啦，係慢慢慢慢咁樣。咁跟住差唔多要。接近差唔多成半年咧，至到甚至九個月咧，佢就真係成咗，即係由幼蟲，即係由幼蟲蜕變咗係幼蟲咧。咁之後佢就真係會成蟲啦。咁就會見到咧，而家大家見到嗰只比較像形，即係真係像樣噶啦。 而家呢只咧，第一個大型嘅手指咁上下啦，嚇。 係啦。 不過張校長，我有啲咁樣嘅諗法啫。第一就係話咧，你想學生有個寄託啦咁樣，但係原來佢哋又唔使點理嘅喎。咁樣咪好似即係。defeat 咗個 purpose 咧，即係你又想佢有個參與，但原來又唔使理佢嘅喎，咁佢於是佢就咁擺喺度，佢可能會唔記得咗呢件事， 咁又唔得喎，因為咧其實佢哋咧 係 唔得嘅，因為咧佢哋咧每兩個星期咧，其實咧都要拎佢出嚟嘅，幫佢磅一磅重嘅， 做翻個 report， 我哋係有 report 有 report 要做嘅， 唔使同佢沖涼嗰啲 嘅，我唔使嘅，完全唔使嘅，咁就俾佢可以放喺個手板上面咧，佢嗰個即係嗰個叫做乜嘢咧？即係個右輪嗰度咧，俾佢即係可以蠕動下咁樣啦，白色咁樣嘅。咁就你可以慢慢去觀察下佢大咗幾多啦，磅重幾多啦，咁呢一啲啦，同埋咧都要留意翻嗰個温度啦。咁呢啲咧就係成為個數據。咁所以亦都引致到我哋今年咧就會加入咗一啲 AI 人工智能啦，就愛嚟咧觀察。收集數據之後咧，觀察究竟佢成個成長嘅階段，譬如頭嗰半年佢個存活率有幾高啊？即係有一啲講真係會養下死咗嘅，係啦。咁但係有呢個數據之下咧，其實即係變咗學生就會掌握多少少哦，佢咁樣都係好正常喎、啊、咁。因為佢最重要咧係佢要最初期佢要食泥啊，即係佢一定要食嘢嚇。咁、如果佢唔食嘢咧？就死得好快嘅， 但佢唔會唔食嘢嘅啫，照計係咪？ 唔係㗎，如果咧温度太熱咧係唔得嘅，咁、所以點解我哋嘅老師會揀蚯蚓蟲同獨角仙咧？就因為咧佢哋都係產地嚟自亞洲嚇，咁 適應翻香港嘅天氣。 係啦，蚯蚓蟲就嚟自台灣嘅咁樣，咁獨角仙就亞洲地區都有。咁佢話咧香港嗰個温度咧， 好接近， 係啦，都叫接近啲。咁但係我哋都要有一啲地方，譬如可能係有啲比較即係涼少少嘅，大約26至28度左右咧，俾佢生長就最好。太熱咧，佢就唔食嘢，係、啦，唔 太凍咧，譬如好似今日咁，呢幾日咁有 O 唔 OK 啊？使唔使開暖爐俾佢？ 咁又唔使，因為佢但係我哋會喺個常温咯，即係嗰個室温裏邊係啦，咁就唔使開暖爐嘅。 因為有啲咧龜啊或者咩咧，佢要照燈嘅，冬天啊，佢怕凍嘅。但係張校長，我作為我扮啦，扮一個怪獸家長，喂你監我，你變成一個 must 喎，咁我唔想咁點算？有冇話唔想啊？即係有冇啲家長話我唔想？屋企多只黑掹掹嘅嘢。 嗱，其實咧，家長咧就冇特別話同我哋係，調翻轉頭佢覺得啊幾好啊，即係成日佢哋，因為其實都幾得意嘅，因為呢一兩年咧升去讀中一嘅同學仔咧，其實啲自理能力都比較弱嘅。我諗可能係真係同疫情有啲關係咧。其實家長調翻轉頭咧，好想俾佢哋有機會去成長。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咧，就本身甲蟲咧，佢就算成咗形之後咧，其實個樣都唔醜怪，又或者唔係真係咁抗拒。咁當然啦，我哋。都有遇過，就係有啲女同學就話：哎呀，我真係有啲驚，係啦，啲驚驚地喎。咁點咧？咁老師咧就會同佢哋咧係分組，即係如果你真係自己，哎呀，我唔可以一個人去 take care 嗰個幼蟲，咁就會係兩至三位嘅同學一齊，咁變咗咧就佢分擔咗個壓 力， 係啦，咁亦都唔使咁驚啦，咁所以又變咗就都 so far 都幾好，其實同學仔個反應都幾好嘅。 嗱，其實聽你咁樣講嘅話就係。一個即係甲蟲計劃啦，表面就好似覺得嘅就係話哦，俾佢哋可以 take care 一啲嘅即係昆蟲，咁從而嘅就係可以 本来就是一些好像课外活动的东西，是不 是？是 的，等他们不用成日回到家的就是打机的、 嗯。 但到最后的时候的话，其实也都是选择。听得到呢，其实你们选择是用甲虫啊，定是用什么东西的东西，都是有个心思在这里、 嗯。 会不会就是说整件事除了是要他们去懂得去尊重生命之外、 嗯、 其实实际上都是一些的大的议题在里面的，就是一种的生命的教育 的、啊、 就是看着你怎样 是由一只细小的幼虫、 啊、 直到它变为成虫、啊、你要去照顾它，但是它也要死亡的、 啊、 因为其实可能小朋友是那样的年纪的话是需要一些、嗯、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些辅导和一些了解、 啊、 会不会、 啊、会啊会啊，其实很坦白说，我们常都讲很多是怎样去做生命教育啦，很多的讲座啊、或者工作坊啊，或者参观啊，去讲生命教育或者叫体验生命教育、 嗯、 但是、最真实的生命教育是一定个人的经历来的。咁我哋发觉咧，其实甲虫有一个真系好大嘅特性，就系、是、佢由卵啦去到成幼虫、嗯、就需要六至九个月时间。咁、 嗯、 当佢成咗虫之后咧，其实佢寿命咧得大约三至四个月嘅啫、 哦哦， 其实系好短。咁但系佢好短嘅期间咧，原来咧雄性雌性嘅甲虫咧，佢哋会喺呢段期间咧系好努力去交配嘅、 嗯， 去延续下一代嘅，冇错。嗯，咁而產好多卵，咁然後就可以咧慢慢又延續佢嗰個繁殖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功能啦。咁、 嗯、 而咧去到三四個月之後咧，佢就會突然間有一日佢唔喐就死咗噶啦。 哇！ 佢冇任何嘅先兆， 冇任何先兆。咁我哋舊年有啲同學仔高年班，佢哋首先養先噶嘛。咁、 嗯、 就有個男同學啦，男同學咁、嗯、就愛上咗即係養呢啲甲蟲啦。佢就好笑嘅，佢同我講，佢話咧由佢第一日真係接觸嗰只個卵開始啦、嗯，一路養到佢成蟲嗰個過程裏邊咧，佢覺得自己似一個媽媽， 嗯、 即係每一日咧都睇住佢長大。佢覺得其實佢有長大嘅，其實或者佢會有一啲細微嘅變化。佢係覺得生命好驚訝，佢好偉大嘅。咁、 嗯、 而佢話有一佢話佢改咗個名嘅，佢有改個名，好似改個名叫做順順啊， 即將嗰個蟲改名， 改埋個名。 系啦， 哇！呢个系一个好紧要的一样嘢， 系啦， 即系不过命名。 系啦，我哋有啲同学仔就话唔够胆改名，因为改咗名咧，嗰、那个 更加有感情， 更加有感情。佢哋有种嗰啲就觉得抽离啲，觉得我唔可以咁样啦咁。咁、 啊、 但系嗰位男同学咧就唔系啦，即系佢改埋个名叫顺顺咁，佢觉得自己似妈妈。咁佢有一日就系突然间咧无端端 顺顺唔喐啦， 就系啦唔喐。就死咗 啦， 系啦死咗啦，咁就走咗啦。咁佢话即系觉得嗰个感觉咧，佢话系好唔开心嘅。其实好唔开心，但系佢会反思一路佢同佢个相处嘅过程啦，同埋佢觉得佢喺嗰个喺佢临死之前，佢、 嗯、 产咁多卵咧，佢觉得佢好伟大。 嗯， 即系我谂嗰个系令到学生点样去爱护、珍惜同感恩生命呢样嘢咯。 校长会唔会趁呢个机会？其实基本上嘅就系你哋有呢个甲虫计划，系冇谂过呢一个就系 equal to 一个生命教育，系嘛？其实就系会唔会嘅就系当佢哋去面对呢样嘢嘅时候，你觉得哦？原来可以由呢个计划衍生到嘅就系、 是啊， 其实就系俾佢哋尊重生命，同埋有一个嘅就系生命教育咧、 啊。其实系啊，你讲得完全正确。因为其实最初咧，我哋旧年俾啲高年班或者一啲科学大使去养嘅时候咧、 嗯， 其实我哋都希望即系佢要学下甲虫嘅知识啊， 嗯、 又或者系即系等佢哋慢慢爱上去照顾呢啲小昆虫动物咁样啦。咁、 嗯、 但系经历过佢哋经历过呢啲甲虫嘅生死，而学生个反思咁大时候咧，其实都灵机一触。令到我哋點解我哋今年就會喺中一全面去推行呢一樣嘢，同埋我哋將呢一個飼養甲蟲計劃咧融入咗喺科學科同埋我哋嘅倫宗即係宗教科裏邊，因為我哋係一間天主教學校啦，咁、 嗯、 其實裏邊我哋都講到生命啦、愛德啦，咁、 嗯、 其實呢個亦都係造物者嘅一個好重要嘅使命，咁呢一個其實就即係完全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crossover 嘅一個咁樣嘅跨學科嘅課程嘅組合嚟 嘅。 張校長，我想問咧，而家呢一個計劃咧，即係唔會同分數捆绑嘅，即系唔会话养死咗咧就扣分，即系纯粹系一种叫做课外活动。 好大压力， 唔会， 唔好死啊！我扣分嘅， 唔会嘅，绝对唔会嘅。不过真系令到啲同学仔，我觉得真系有啲会系爱上咗对昆虫或者系动植物嗰种爱护感咧，系提高咗。 嗯， 系啊。 其实我觉得亦都能够可以真真正正讲到嘅就系教育嗰个精髓嘅地方喺度，就系、 是。 從一啲嘢令到佢哋會自己去揾一啲係嘛，即係啲方法或者有啲嘅知識， 希望嘅時候，其實我覺得係每一樣嘢都係環緊扣， 係啊， 未必話就係呢一科同呢一科係冇關係，呢一科同嗰一科係冇關係， 好 係咪啊？其實教育本應就係咁。 好啦，翻嚟我哋繼續傾偈。嗰只甲蟲喺我哋傾偈嘅時候咧，因為喺個泥裏邊咧爬咗出嚟，喺網上同你分享下啦。好，20度氣温，相對濕度61%。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快活人，聽住下晝1點，我哋帶嚟有奔跑吧曾美達。 乖乖仔一聽見奔到，恐怕嚟坐半步。橫行直衝一個細路，自稱爆炸亂舞。水波穿了嘔吐白泡，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好天会停。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打不了去复病。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忽然战绩飙炳。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会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行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放松快活人。 今日嘅訪問好特別啦，因為我哋今日咧訪問咧呢一個明愛聖若瑟中學張美美校長，講及佢哋一個為中一同學嘅一個叫做甲蟲計劃，落嚟仲會唔會有其他嘅品種繼續加入啊？張校長。 或者另外一啲計劃啊？ 另外一啲計劃哦，其實咧就而家我哋有兩種嘅甲蟲啦，咁一個就係蚯蚓蟲啦，一個獨角仙啦。咁其實另外我哋學校都仲有養緊一隻鬆絲蜥嘅，係啦。咁就嚟緊下學期咧，我哋就會加入埋呢個馬蹄蟹嘅，係啦，因為係一個海洋嘅即係生態保護，係啦。 聽落都好豐富喎，不如咁啦，嗱，我哋一搭半咧新聞財經消息之後咧，繼續同張校長傾偈。阿馬小強，你睇完只甲蟲會有少少心癢癢啊？你養曱甴啦。同你个名字一样嘛，小强。 唔系啊，我想叫阿校长咧教我养嗰啲长脚蟹， 我嚟食，我嚟食。好啦，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上致辞时表示，香港以往被政治阻碍多方面发展，但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已经克服挑战。国家“十四五”规划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特区政府会不遗余力增强实力，推动本港医疗健康发展。林郑月娥话喺施政报告已经提出目标，强化本港喺多个领域嘅能力，迎接健康同生命科学方面嘅庞大机遇。佢话每个地方嘅政府可能用不同策略应对新冠疫情，但毫无疑问，各政府必须以科学为本，并采取合作而唔系对抗嘅方式，必须推动研发，带动全球疫苗同治疗合作。同埋必須推動包容可持續發展。政府宣布下個月九號起將安心出行使用範圍擴展到所有食肆同表列處所，包括健身中心、戲院、公眾娛樂場所等。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召集人柯尊鼎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以他的健身中心为例，会用安心出行或填纸仔的顾客大约各占一半。他估计落实措施之后，生意短时间内会损失三成。稻苗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相信措施对现时 A 类食肆的影响较大。相关食肆要申请安心出行二维码，同时亦要培训员工怎样处理，需时适应，但对其他三类食肆的影响不大。对于政府未有提及长者、儿童等特别群组有豁免安排，黄杰龙在同一节目说，业界会向政府争取，因为现时的豁免已经沿用一段长时间，相信政府会约见业界商讨。在北京，国台办奉劝国际上任何挺台反华势力以台制华十分危险，形容是玩火，玩火者必自焚。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国决定将中国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时重申，民进党当局无论是打着民主旗号定是以贸易合作为掩护，实质就是兜售两国论等台独主张，企图分裂国家。对于美方和台湾先后举行所谓政治经济对话、国防研讨会和经济对话，朱凤莲强调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南韩新增41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首度超过4000宗，累计确诊超过425000宗，新增35名患者死亡，累计3363人不治。韩联社报道，随着防疫指标连日恶化，防疫部门启动应急计划的可能性增加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渐转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2点，跌9点，成交金额6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4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100.8升6.05元，小米集团19.38跌1.32。腾讯控股474.4跌6.8，阿里巴巴131.2跌8，JS 环球生活15.8跌1.46，美团系268.8升3.4，港交所449.6跌8.2，吉利汽车25.25跌咗1.05元，盈富基金24.78跌4仙。网易177.1跌3.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15.09，瑞士法郎0.935，加元1.269，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24，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87点，跌386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咗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1美元，卖出179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开咧，慢线又坏车阻路啊！咁而家一带车多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开咧，慢线又坏车阻路，咁而家影响到咧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连翔道咧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啊，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而家车龙咧就排翻去君汇港，咁就系连翔道咧去尖沙咀方向，奥运站对开咧路面有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启田道桥底咧快线都有修路嘅。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游丽村，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田道桥底咧快线有修路，龙尾游丽村。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山道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咧一段慢车，龙尾新麻实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大大厦方向柴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 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彩啦，今日嘅受访嘉宾咧就系明爱圣若瑟中学张美美校长，带同佢嘅小小甲虫吓，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吓。再一次多谢张校长先。 系啦，其实头先都讲咗有好多有关于你嘅甲虫计划啦。咁其实亦都有好多嘅就系即系最初嘅时候原先就唔系咁样嘅设计，但到最后尾嘅时候咧都可以衍生到有好多嘅一啲将唔同嘅学科可以咧融合埋一齐，融会贯通。咁其实我又想问一下啦。学生一定会在这件事当中的话会受惠的，咁或者是受益的。但是老师呢，老师会不会在这件事当中的话，其实可能他们都会有一些的即是不同的想法。又或者其实有时候原来设计一些的学科或者是设计一些的即是他们的活动的时候的话，原来可以这样的，那会不会都大家因为这件事而开了眼界？ 会啊，其实当然有些老师其实本身自己都不是养开甲虫的嘛。但是因为这一样东西呢，佢都要同學生一齊同行前行噶嘛，係啦，咁所以變咗咧，某程度上咧，原來又間接地令到老師都有喺呢方面嘅專業知識即係增進咗噶喎，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我哋亦都發覺就係老師喺呢一個即係呢一件事上面或者呢個活動上面咧，嗰個除咗係學科知識教授之外咧，就係嗰種同學生嗰個對話互動上面咧，其實多咗一啲更加多嗰種生命教育嘅元素喺裏面嘅，咁同埋咧就亦都有啲老師都好好啦，就覺得咦，既然學生都慢慢都中意養咗甲蟲，或者對於昆蟲有一啲嘅認識，咁開始咧就係、是。將即係幫佢哋再諗得 advanced 啲啦，譬如係鼓勵佢哋參加啲比賽啦，咁或者可能係設計一啲嘅嘢啦，令到佢哋咧係可以對於嗰個甲蟲嘅認識知識上面咧有多啲增進。咁所以我哋後來都有參加咗一啲嘅同昆蟲有關嘅比賽嘅， 酒店係嘛？係啊，甲蟲酒店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就係港大有一個嘅 department 咧，就舉辦咗一個叫做昆蟲酒店嘅設計比賽。咁其實好得意嘅，昆蟲酒店嘅原意就係等一啲昆蟲外來嘅昆蟲咧，可以去到嗰間即係嗰間酒店嗰度，係啦，係啦，去到住。咁其實喺度住係啦，做啲乜嘢嘅咧？咁其實就係希望佢哋可以譬如可能係產卵啦，或者可能係產蜂蜜啦，咁我哋因為我哋喺青衣啊嘛，咁其實我哋嗰度咧就好多都幾多蝴蝶同埋蜜蜂嘅，咁於是咧都係老師啦，咁就同佢哋一齊咧去設計，就用咗一啲環保材料，包括係嗰啲等雞蛋嗰啲紙嗰啲雞蛋嗰啲格啦，另外就係啲樹枝啦、枯葉啦，咁同埋啲竹枝啦，咁就砌咗，係啦係啦，咁就砌咗一間昆蟲酒店，就吸引乜嘢咧？就是、吸引我哋附近嗰啲獨居蜂嚇、竹蜂啊、獨居蜂，咁啊入去咧我哋嗰個酒店嗰度咧就產蜂蜜嘅，係啦，咁啊最後咧佢哋就呢班同學仔就係養甲蟲呢班同學仔嘅，咁就一齊慢慢真係用咗都差唔多接近成兩個幾三個月嘅時間去做嘅， 有冇成效啊？ 有啊有啊，老師話見到咧，真係睇到咧係有嗰、那個蜜蜂嚟過產蜜嘅痕跡。咁當然啦，即係唔係一啱蜜糖咁出咗嚟啦。咁但係係啦，因為那個比賽就主要就係話你嗰間酒店係唔係能夠吸引到啲昆蟲進駐。咁所以到最後咧，就真係吸引咗嗰啲昆蟲進駐咗，因為有痕跡。咁最後就攞咗獎嘅，叫最佳生態友善大獎。係啦，咁就吸引到一批嘅獨居蜂嚟咧產蜜，咁我哋見到有啲痕跡，咁而家嗰個酒店咧都仲等咗喺我哋嗰個後山嗰度、 其實仲可以嘅，你叫係竹蜂啊嘛，係咪 啊？係啊， 死咗之後嘅話可以醃鹹竹蜂啊。 哦，係啊，係 咪真係㗎？係咪真係依只啊？ 鹹竹蜂啊嘛。 哦 ，OK。 以喉嚨聲三啊。 係喎。 係啊，跟住可以教埋你個中草藥嗰個中草丸啊。 學多樣嘢。 一齊大家要可以即係可以將來幫佢整係啊。 啱唔啱先？ 係 啊，整一個藥方咁樣。 嗱，其實咧，我哋今日成個訪問咧，好多都講及嗰個甲蟲計劃啦。其實我都想問翻校長咧，頭先我見到啲人留言話：，哇，校長真係好後生，好似我哋形容咁樣。作為校長咧，即係一校之長啦，咁啊有好多嘅要兼顧啦。其實會唔會好辛苦啊？養寵物會唔會你其中一個興趣咧？定係你個工作壓力點樣舒緩啊？平時 其實我自己冇。即係屋企冇養寵物，以前我哋都有養過，屋企有養過啲嗰啲叫天竺鼠啊，或者係啦，咁嗰類嗰啲啦。咁但係後來因為小朋友出世咧，就即係驚個敏感，咁所以就冇送咗俾人就冇養。咁我媽媽屋企就有養只狗嘅。咁你話係咪養寵物可以減壓咧？我諗即係睇一個個人咯。咁譬如我都有問啲同學仔，或者我問阿 Henry 老師，我都問其實你養甲蟲係咪真係可以減壓㗎？佢話係㗎，佢話咧睇佢在個泥嗰度食泥嗰個過程咧，佢話好療愈噶咁講。 我都覺得 係 啊。 佢話同埋佢話咧，你見到佢咧慢慢長大咧，即係好變好微好 細嘅變化。 但係佢話其實係啦，佢話其實係好好開心，真係好快活嘅個感覺咁樣。咁所以佢話其實減到壓價咁。咁就我自己咧就覺得養寵物都係一個好大嘅 commitment 嚟嘅。即係以前即係譬如養嗰啲天竺鼠啊嗰啲啊，即係有時為咗佢，哎呀驚冇人去照顧佢。我哋去旅行都試過話，不如唔好去啦咁。 係啊係啊， 即係會嘅，係有嗰種感覺。咁所以就真係少啲。咁反而即係你話壓力大唔大？我諗相信即係全香港所有而家面即係喺教育界嘅同工，我諗無論校長又好或者老師都，我諗相信壓力都大嘅，因為始終而家社會啊世界都面對好多好唔確定嘅嘢啦，咁亦都好多挑戰啦，咁所以就我諗大家唔同嘅舒壓方法都有咯。咁以往就旅行，我相信都係我哋教育界。是最 common 但又最有成效的方法， 因為有暑假啦，有聖誕假啦， 係啦，即係大家一去到機場七月嘅時候，就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大家嗰下，其實都減唔到壓力嘅，點解都會仲見到你咯？ 同埋逼埋一齊， 係啦， 同埋咧，其實好多人都話香港小朋友啦功課真係好多，咁跟住興趣班又多，補習又多。阿張校長點睇啊？ 多啊！我啱啱上個兩個禮拜咧，有個家長啦，佢嚟即係參觀學校啦，佢先同我講佢個女就係小六啦，咁諗住中一揀即係都會揀我哋學校啦。咁佢話咧，佢個小六個嘅女兒咧，佢嘅功課咧係一日十五樣，係十五樣 一日 十五樣。而家因為咧老師話你而家翻半週啦，咁所以好多咧功課咧真係我哋冇咁多時間係嘛，俾你哋喺即係課堂上面去處理，咁仲未計默書測驗喎，咁。其實屋企人都覺得都好誇張，係啦。咁興趣班有啦，因為有多時候，譬如我小朋友都唔係好大個啦。咁其實都有啲家長都好誇張嘅，星期一至日其實都 鋪曬。 其實小朋友係忙過個家長嘅， 係 啦。咁 所以家長都忙嘅，因為車佢哋去上堂。 係啦，咁但係大家個諗法就話：佢細個咩都俾佢試下啦。咁我自己覺得就又唔係話你完全錯得曬。不過我覺得小朋友其實。個成長階段，尤其是即係佢唔需要面對好大壓力嘅時候咧，其實個時間好短，即係我覺得盡量就唔好太過剝削佢放空嘅時候啦。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真係要適可而止啦。同埋有陣時要同個小朋友傾，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你都要尊重下，因為學唔係。個家長學，因為好多時候係家長自己有個夢 想， 係 想佢學呢一樣嘢。佢對於佢嚟講係冇興趣班，可能 冇錯，冇錯，冇興趣班。咁好乖嘅小朋友就好啦，爸爸媽媽安排咗我就去啦。咁但係其實未必一定係有興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最緊要係個家長都要俾少少空間同個小朋友去傾，你自己想唔想啊？咁即係我覺得如果佢自己都承諾話我都想嘅，我相信嗰個果效會更加好。 係嘅，夾硬逼係冇意思嘅。我想你覺得一日咧，大概幾多份功課叫 reasonable 啲咧？ 其實嗱，我自己覺得我睇我自己小朋友就佢哋就通常係禮拜六日比較多啲功課嘅，係啦。咁就我覺得其實一日我諗兩三項已經好足夠，反而多啲閱讀嘅機會咯。我自己覺得係啊，親子閱讀真係太重要，因為我哋發覺有好多時候一啲功課咧，其實即係抄寫得太多，即係我都見過我自己嘅即係親戚嘅即係女兒都係啦， K2 K3 寫幾個中文生字咧，每個咧寫30多次，其實係好多 同一個字， 同一個字 重複係 啊，鼻子個鼻字嚇寫32次、35次，我覺得太多。 校長，我想問一樣嘢，覺得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咧，比起譬如可能係唔同嘅地方嘅小朋友嘅話，佢哋而家缺乏咗啲咩嘢啊？會唔會係一啲可能自發性啊？又或者正如你所講嘅就係佢哋嘅讀寫實在太多啦。又或者就係即係一啲喺教育上面嘅話，佢哋應該有嘅嘢，似乎我哋好似冇俾到佢。你有冇留意到嘅就係我哋有啲咩需要注意一下喺我哋嘅即係教育裡面？ 我自己覺得就嗰種創意啊，我自己 覺得我都覺得係 啊， 係啊， 因為 捆綁都係 啊，捆綁其實我覺得其實我哋香港小朋友其實大致上都好乖嘅，尤其是即係譬如喺幼稚園或者小學初小啲階段咧，有好多已經 train 到好順啊，即係譬如 有咩問題問係冇人舉手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又或者係哇坐到直一直啊，即係每一樣嘢佢好似係完全係平時係即係訓練有素， 要好聽 話，即 係 你叫佢做佢就做， 冇錯， 完全聽話嗰啲，係 啦，完全聽話咁。但係呢班小朋友係咪真係最開心嘅咧？咁、即係我覺得小朋友仍然都係應該要俾佢有多啲嘅機會去 自我探索， 係啊，去探索。我諗其實探索都好重要咯。即係尤其是我哋自己做父母都係嘅，好多時候都好擔心噶嘛。一去到球場玩或者去到個遊樂場玩就話啊，你唔好擒咁高啊，啊你唔好 乜 去嗰度啊，唔好啊，唔準啊，唔好掂啊。即係其實有時自己都會係咁嘅，即係自己都會落咗呢個 trap 嗰度。咁但係見到就係有啲即係可能喺外地生活嘅小朋友咧，其實真係好 free 嘅，但係嗰種 free 咧係令到佢哋成個創意啊，或者嗰個嘅俾人感覺咧係真係快活一啲嘅。我覺得呢樣嘢我哋真係要小心啲，因為始終譬如由開咗學啦到而家，我哋都睇到有啲唔係幾開心嘅新聞啊。咁其實嗰個情況就係都有啲幾年紀輕輕嘅小朋友啦，可能啱啱只係小學啦，都出現咗啲問題。我覺得係值得我哋自己教育界真係要好 alert 呢樣嘢咯， 非常之好嘅提醒。 咁你哋學校有冇一啲社工咧，俾佢哋可以抒發一下噶，即係傾下偈啊？ 有噶有噶，絕對有啊！我哋譬如學校咁啦，就因為都有一啲情緒有困難嘅同學仔嘅，咁其實社工啦、班主任啦，其實都嗰個角色好重要，因為而家暫時我哋就未能夠全面復課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佢哋少咗咧 lunch 嗰段時間咧去同人同人之間建立關係，咁所以我哋嘅老師或者係社工同事咧就會係個別或者係兩個咁樣咧，有陣時係約佢哋咧lunch 嘅時間咧就大家可以係一齊去即係一齊食飯啦。係啦，出去食飯啦，咁就去即係睇下佢哋有冇啲咩壓力啊。咁我哋發覺其實有嘅，即係由小學升到上嚟中一呢班同學仔咧，真係緊張，因為嗰年幾兩年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嘢係冇過渡性啊，即係唔知點解就上咗嚟中學。我都話我哋有啲中一同學，即係開學初期都仲係著住條短褲翻學。 其實我哋以前都係咁嘅，諗翻起校長，係啊，即係由小學過渡到去中學咧，唔知發生乜嘢事㗎。係 啊，係啊，係啊。 但係自己譬如可能個身體又有好大嘅一啲轉變啦，有好多嘅環境嘅話，又會同，因為你已經喺小學嗰度嗰六年嗰啲時間，咁我哋完全突然間係一刀。 系啊，系啊， 就去咗一个陌生嘅环境，其实好难过渡 嘅。以往因为我哋都好多时候有一啲叫初中适应嘅课程，或者中一适应嘅课程嘅，咁但系因为疫情咧就停晒嘛， 系咯。 咁所以呢两年嘅小五、小六升到上嚟嘅时候咧，就仍然系好 B B 啦。 其实咧幼转升小学都好难适应嘅。我记得个仔嗰阵时，因为好多幼稚园咧玩、瞓、食嘅啫嘛。一上小學，哇！又要做 paper 啦，又好多功課啦，好深啦嗰啲。其實，所以每一個一跳班咧，譬如幼稚園去小學，小學去中學，都係一個適應嘅，都需要適應。嗱，咁我想問張校長咧，就其實咧，家校合作啦嚇，好多時都講嘅啦，即係家長同學校合作，等個溝通好啲啦，或者教學方面咧更有效果啦咁樣。有啲咩嘅你會建議？譬如你，我諗你都有家教會嗰啲啦嚇。有啲咩家長，你有咩建議俾啲家長可以同學校配合，就唔好有時有啲家長係咁嘅。唔係個個嚇，家長可能覺得，喂，交俾你教噶啦，關我鬼事，我翻工噶嘛。但係其實你會點睇咧？即係家長有啲咩可以做，令到成件事變得更加完美啊，配合得更加好咧？ 好重要啊！ 家校合作是我哋好支持嘅一个部分啦。咁其实家长关心学校、关心仔女呢、這个系绝对冇问题嘅，必然嘅，亦都觉得其实系好嘅。因为正如头先梁生你所讲，就话佢交咗俾你，你唔理，会打电话揾佢揾唔到，其实你仲觉得头痛，即系点解佢阿妈完全或者阿爸完全唔支援，其实仲头痛。咁所以其实家校合作我哋一路我哋都系好重视呢样嘢。咁当然啦，即系你话有啲个别家长过于紧张咧，我觉得即系真系大家要彼此建立一个互信的关系啦。咁我觉得家长咧，其实真系可以多啲咧参与学校一啲义务嘅工作啦。例如，譬如我哋学校，譬如我哋中六啦，有阵时我哋譬如今年啦，我哋都会开展翻咧，就系佢哋会留喺度一齐温习。咁临到最尾嗰日咧，咁就以往你试过噶啦，咁家教会嘅妈妈就好啦，煲糖水系啦，就送暖俾啲同学仔嘅，系啦。因为他们温习温到夜晚差不多接近成六点，咁所以咧，而家呢个时间十二月左右咧就最啱啦。咁我觉得呢啲其实系一个好嘅即系家合作啦。咁同埋而家因为其实社会上面都其实嗰个沟通都好重要啊。咁所以咧变咗我谂除咗系一啲特定嘅一啲家长日之外咧，有时我哋都要贴地啲啦。譬如可以用一啲 Zoom 或者系网上面嘅 chat chat 嘅方法咧，同家长多啲沟通。特定嘅某一个年级或者可能系某一个关注嘅事项，咁有兴趣家长就入嚟啦，咁佢觉得我又唔使嚟学校，咁但系又可以见到校长或者系见到其他唔同嘅老师或者唔同嘅科主任，可能佢哋好多嘢 加 强 了解。 冇错， 你哋而家已经唔系高高在上，我记得我哋以前校长嘅话，见校长系好大件事嘅， 见亲一定有，一定有事。以前见 校 长 系一定系好大件事， 唔方好嘢，唔方好嘢啊！ 其实完全唔系噶啦。 好，时代唔同咗，咁多谢晒张校长今日咧嚟同我哋倾偈噶，明爱圣约瑟中学张美美校长，咁希望你甲虫计划继续为更多同埋带嚟一种亲爱嘅感觉， 啊、 家嘅感觉。 多谢晒邱盈松，多谢晒你啊 ！B B， 拜拜啦，家俊仔。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够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坎。人生可发生失意感。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里最深的亲人，一拥佢就了灰暗，有个人。当手紧的。醒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用。 show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丰收快活人。 成日中午十二点钟啦，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听咧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天晴干燥嘅天气。预测本港系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埋下周初天晴干燥，新界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1点，跌9点，成交金额7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4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101.4，升6.65；小米集团19.26，跌1.44；腾讯控股475.6，跌5.6；阿里巴巴131.1，跌9；JS 环球生活15.78，跌1.48；美团系266.6，升2；港交所450元，跌7.8；吉利汽车23.35，跌9.5；盈富基金24.76，跌咗6仙。友邦保險88.55，升3.2。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94，英磅10.421，瑞士法郎8.342，澳元係5.617，加元6.142，新西蘭元5.386，歐元係8.7552，每磅日元對港元6.773，每磅港元對人民幣82.027。日经平均指数报29,366点，跌407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14美元，卖出1,793.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开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一带只系车多，不过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对开啦，路面仍然系有障碍物嘅。咁暂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带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奥运站对开咧，路面有障碍物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咁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都是慢车嘅，龙尾就排翻去浸会大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CIBS 为你打开艺术国度的大门，音乐通天下。 我希望日后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钢琴家，有机会去世界各地演奏，不受语言地域限制，任何人都可以用音乐去沟通。 画家传奇， 到你画落雪嗰阵时就精彩啦。砌白石咧唔会用白色嘅颜料嘅，只系用留白嘅方法，用暗淡嘅背景颜色，然之后留出嚟嘅白色嘅地方咧就系、是、啲白雪。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佢 心里心里有个谜， 送咩俾爱丽丝好呢？ 爱丽丝喜欢什么信物？ 贝多芬嘅音乐，贝多芬嘅故事。演艺学院嘅32位钢琴家演绎乐圣嘅32首奏鸣曲。 香港电台第四台12月1日开始，每日下昼1:15， Beethoven 32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我觉得最快活的时间呢，现在当然是跟我女女一起的时候啦，跟她一起玩，跟她一起哄她睡觉，也看她越来越长大，越来越乖啦。还有有时她会做一些事去哄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送走咗张美美校长之后咧，翻嚟我一阵间就会有客家婆。 Hello， 客家婆来咯！ 冇错， 好冷啊，咁样。 好冷啊，咁嘅作多 cancer。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跃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80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忍。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爱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相信，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呀，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明白我 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多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没这种运做对新人，茶盘串也许跟教堂很近，人行越近越无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是最宿命又最感人。尤其是你共我的确如此亲，但我只配注定今生爱别人。 容祖儿嘅呢一首《不配》啊，时间去到12:13。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客家婆来啦！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有冇作衫啊？今日笑壮 壮， 有啊，有作啊，系啊！ 记得喎，我今日要听有一只目啊，几堪越闯荡有一条乸学喎，系咪啊？ 系啊系啊，我知啊，我闯到我条乸，闯到我条乸， 闯到我条乸，但系咧， 客家婆，我想话俾你听咧，人哋话咁啱嘅，小张张又撞到条乸学，小强又撞到条乸学，咁我谂佢有撞到佢个头咩？条乸学即系个头啦，咁样，所以谂系，因为水龙头撞到佢个水龙头啊嘛，咁咪就系咯。 碎龙条仓，碎龙条 系啦， 一重量 一条撞一条， 系啦，一条撞一条，冇错，即系一条仓一条。今日我讲一次，碎龙条仓，碎龙条， 碎龙条仓，碎龙条， 一条仓一条， 一条仓一条， 好事好事啊！ 一条一条大大一条蛇咁样， 一条胎一条蛇， 一条胎一条蛇， 潮气银龙啦，好啦。日到见到到客家话讲咗孝孝喎， 越嚟越好啊， 越来越 高阶， 高阶啦，迟啲系嘛？ 好啊，整个测验好咯， 好啊，都好啊，你 即系你出十条， 系啊， 之前嗰啲嘅系啦，之前嗰啲 系你高阶完啊，就第样阶啊， 呢日南巴巴 啊， 系啊，我知啊， 系行街 啊。惊唔惊？ 我唔惊啊！佢呢个碎乸条，唔系 咩剑咩碎龙条啊？其实条乸壳， 条乸壳 系啦，创造个头。 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咧，客家婆，头一个字咧，点解你客家话要三个字代替 条乸壳？ 唔啲哦。 同埋想问下， 同埋个头点会有条字？ 你都可以条壳嘅，但多数都会讲一条乸壳。 个量词点解条条声嘅咧？ 诶，阿头啊，头系条， 佢唔系一个量词嚟。 咩？哦，有一条。因为条通啊，就系头，头就系条。 我想问下膊头咧，系咪膊条乸壳啊？ 冇乸壳喺后边啊，膊条，膊条就系膊条，系啦，条壳到底。 膝头咧？ 切条， 切条， 我咪教过你哋咯。 你啊， 记得， 我咪教过你哋咯。跟住你好惊啊嘛， 你有两个切条啊？ 集集完到 hea 啦，而要三集嘅， 你全身都系切条啊！ 好啦，你 唔好整下我啊！ 言受言忌， 整下我啊！ 唔好叫， 因为我成身条咩？ 全身都系全身都系膝头噶嘛？ 系啊，你本身就系啊， 冇错啦。嗱，妈咪言受言忌吓，唔好 言受言忌， 好嘅，唔好闹交吓。好啦，咁最紧要我哋大家咧就开开心心咁样。今日咧， 佢系要整下我啊嘛？ 冇啊，唔好叫啊！ 啲细路仔咧系都要临尾再讲噶， 你唔好整下我啊！好做咗啊！好啦，咁啊，当然啦，呢 一段時間咧，天氣開始咧就轉涼啦，好、容易咧就會傷風感冒，係 啊， 咁、而感冒咧都有啲症狀嘅噃，係咪啊？ 會 點樣啊？ 喉嚨痛， 仲有咧 骨頭痛， 係啦，會發燒啦， 係啊， 會咳啦， 鼻塞， 仲有啦，鼻塞啦， 流鼻水， 鼻塞呢樣嘢咧可以維持好耐。我記得有一次 爭啊， 我明明咧食西藥食到冇曬啦，好叫做好翻啦，但係個鼻仲係塞咗成個禮拜， 硬似涼喎。 你哋冇試過？ 好少嘅， 好少啊！ 我通常第一時間咧，我又要搞掂咗個鼻塞先，因為你瞓唔到覺， 好痛苦、啊。 同埋你聞唔到嘢啊，你食唔到嘢，食嘢都係冇味嘅。 有兩樣嘢係令你瞓唔到，鼻塞同埋咳。咳咧有身 係啊，你仲要影響隔離嗰個添。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咧，感冒嘅話都幾辛苦 嘅。 所以咧，危險嘅咧，我教梯次㗎。如果熱氣醫豆熱疾咧，客家醫生咁，你去睇醫生嘅時候，其實佢講客家，咁 點算咧？點樣溝通咧？ 佢一定一坐低嘅就係問你點啊？你覺得點啊？係咪？咁、你又要同佢講 啦， 邊度唔舒服啦？ 條拉河唔舒服， 我即係有個膝頭哥唔舒服啦，就要睇另外嘅唔同嘅醫生啦。所以今日我哋就係睇醫生篇嘅感冒症狀啊嚇。 見到護士我點樣叫佢啊？護士姑娘， 呼蘇姑娘， 呼蘇啊， 誒呼蘇姑娘，多數咧。你見到嘅話咧，就會叫姑娘，係咪？就喊咗姑娘。 哦，扶蘇姑娘。 係啦，你唔會叫護士姑娘噶啦，你會叫 姑娘。 唔係，你會叫姑娘，就叫姑娘。 姑娘， 姑娘係啦。咁、你或者你就見到啲未嫁嘅，你都可以叫做姑娘， 係咪？ 嗰啲都係姑娘啊嘛。嫁咗唔係 叫姑娘， 係啊，嫁咗唔係姑娘。 醫生唔係護士嗰啲姑娘係嫁咗都係叫姑娘噶、姑娘 即係你喺個醫務所見到嗰啲，梗係姑娘啦。 大姑娘點講啊？ 大姑娘，太姑娘。 太姑娘呢个字我要识学，我见到啲大姑娘我会好开心。 系啦，或者细姑娘都系啊。 细姑娘你教阿小张张讲， 我冇所谓。 系啊，大姑同埋细姑都一样系姑嘅啫。 你以为？ 好啦，咁我哋嘅睇医生篇，我哋今日有感冒症状啊。先当然啦，要知道嘅就系感冒点样讲先啦，好唔好啊？ 好。 咁啊，客家就系感冒。 感冒。 感冒。客家系感冒， 系 唔舒服哦，唔系靓啊，要啲感冒啊，咁样啊吓。我只靓儿系咩感冒啊？感冒即系你咪感亲啊，咁样都可以嘅，咁样就系即系可以相应到嘅。好啦，另外仲有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感冒嘅症状当中嘅话，最紧要就睇下你有冇发烧，系咪？发烧， 发烧 系啦。广东话系发烧，客家系发烧。 发烧， 其实个发系一样音嘅，好。第三个啦，咁啊头先咧就阿小张张话，诶、好辛苦啊，最憎嘅就系鼻塞啦 ，P 石， 你个 P 石， 你个 P 石啦， 你个 P 石， 你 P 石， 系啊，你啊，有个你有个你有个大石啊，你个 P， 太 P 石啦咩？ 两个 P 窿塞晒石， 阿家婆小姐，佢系都要整下我啊！我忍住， 唔见忧啊！ 喂，但系嘅鼻塞有时一边天窿咧塞，一边天窿塞，最惨就系两边 两个双天窿塞啊！ 你全身塞啊！ 天石， 天石啊，简单啲吓，我费事再教埋你啲一只塞唔一只唔塞啦，唔好咁复杂。好啦，最第二嘅仲有就 系鼻窿啊，咪真系天窿啊？ 啊，屁股窿。 屁股窿， 你有冇加个歌字？ 你个屁股窿啊，塞晒石啊！ 系啦，我屁股窿要攞命咧，系咪？ 你屁股窿流屁血啊！ 而屁石确实系因为鼻屎太多，即系有时系。 你个屁股窿日日闻到臭味啊！ 就反弹集住啊！ 好啦，去到第四个啦噃吓，有时我哋嗰啲感冒嘅症状嘅话，唔知点解系会头痛嘅， 会直情会啊，直情会。尤其是你发烧咧，个头痛。 系啊，点解我发发声噶嘛？ 条乸学藤。 唔使调喇叭啦，就跟住头痛，即系调通，系啦，调 通啊， 系啦，调通， 调通， 系啦，啊，调通啊， 扁头痛 啊，平调通， 平调通， 系你唔好以为你可以考到我吓，好啦，第五个，有时咧唔知点解咧，就系你会食嘢食唔到啦，或者嘅就你夹硬咧就有啲冇胃口啊，或者系作呕嘅感觉噶，咁而家我教嘅就系作呕啦，都系作尿， 尿啊， 作尿尿。要系啦，作要，系啊，我想要喎，唔舒服喎，想要， 我睇见你就想要啦， 除得你， 唔系噶，你唔好理佢， 我希望一摇足廿四小时，你咪摇咯， 系啊， 要，你摇咪摇 ，24 要。 老师一咒你啊！ 我唔玩，我已 经 又唔玩啊！ 朝早学到嘢， 学到第六个啫，就退学啦，系嘛？ 系啦， 算啦，学埋 佢 P 佢 P 骨窿塞啊！ 系啊 ，P 骨窿要石，系咩？系啊，一次条裤 要有人咁样样，老师 都痛啊！呢个冇弹好肉啊，真系叫 有样一齐退走啊！ 咁系要啦，你麻烦啊嘛！好啦，第六个咯噃，有时你会见到就系周身骨痛吓，特别嘅就一定会问你嘅就系你背脊啊会唔会痛啦？系啦，都听。背背隆痛， 背脊痛系咪？ 背脊痛， 背脊叫背隆啊？ 系啦，背隆有背隆，系 有 好多隆啊，好多掣啊，咁样。 撸背状点讲啊？ 撸背诶，撸背状， 撸背状， 对住背隆痛，背 隆 痛字一样嘅， 痛系啦， 痛系嘛？ 痛痛 ，OK， 背隆痛， 你就痛，但系客家话就痛。好啦，跟住好啦，第七个啦，就系、是、你会好辛苦啊，尤其是我哋做啊广播嘅话咧，就一定唔好喉咙痛。 喉 喉啊，喉 咙 好难啊，呢、這个开始嚟啦吓，冇错，呢啲系 advanced level 噶啦，喉咙痛。跟住你话啦，瞓觉嘅时候好辛苦嘅、 啊， 我未搞掂喉咙痛。 好，由得佢啦，咁我哋就会去到嘅就系第八个啦，就系咳好辛苦系咪？呢、這个好特别啦 ，cam。 cam 系啦，如果冇 cam 啊，系咪 cam 到后线？ 喂，其实我哋广东话成 cam cam 啊，话有喂你有 cam cam， 你可以咁样 都系咁样 cam 到喉咙痛 cam 啊吓，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会打乞嗤啦，呢个就比较就似我哋嘅广东话嘅啫，打乞嗤 一样嘅 打乞嗤，因为乞嗤咧其实我哋都系用我哋嘅啊。噴刺的時候那個聲音來去你是不是、這個、是一個 音譯 是啦音譯來的所以其實呢客家話都是一樣的、 啊、 好啦至於第十個呢就是我們會聲沙聲沙就會是怎樣呢聲沙 聲啊 是啦聲沙 聲沙 OK 聲沙濕了有人 好啦來了吧看醫生篇的感冒症狀第一感冒是 感冒 感冒 第二發燒 發燒 第三鼻塞 鼻塞 第四头痛， 条痛； 第五作呕， 作尿； 第八对唔住啊，第五、第六就系、是背脊痛， 背隆痛； 第七喉咙痛， 窍隆痛； 第八咳 咳； 第九打乞嗤， 打乞嗤； 第十声沙， 声沙， 非常好啊！ Yeah. 好啦， 我打败你。 一阵间翻嚟嘅话，我哋就会有切切擦呀。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好 客家婆 你结拆啱见得来啦吓笑壮壮思乡有一只靓种系啦咁啊阿强嘅 打败你 当 好咁跟住我哋 打败你 佢嗌乜嘢啊 佢嗌打败你 打败你仲要呢啲声 唔紧要我唔会叫佢 真 係都会叫你测下你自己嘅脸 医生睇下 有得佢啦係啊我下次会 你介绍张医生俾佢啦 多手 医生医嘛我知係啊 Dr. Eric 㗎嘛係啊睇下佢黏膜有咩事 我黏膜唔俾陌生人睇嘅 好第一题黏膜 你的靓膜啊有事啊你的靓膜。 嚟啦嚟啦快啲快啲我哋冇时间。第一题粤剧艺人麦炳荣先生嘅唱 腔。 阿强。 生沙。 生沙冇错系以乜嘢唱腔而特色嘅就系佢声沙吓好嘢啊。第二题啊歌词题。头晕去看医生医生 在。打败你。 小张张。 发烧。 系啦就系、是、来自林志祥嘅爱到发烧。第三题。 马小强最中意对住个麦 打埋你， 强 cam 佢最中意对住个麦 cut 嘅，好认真。第四， 认真啲啦。 乜嘢嘅症状？当进行紧嘅时候，佢个速度可以高到达每小时 打埋你， 阿强 打乞嗤。 打乞嗤冇错，可以高达咧就系每小时五十公里嘅，一打到乞嗤嘅时候啊，所以大家要回避啊。 有啲条路都 第五大，当你出现乜嘢嘅情况嘅时候，食嘢系会感到 好攰啊！ 小张张， 系作妖。 你成日话佢嘅个鼻咩？ 佢错咗咯， 系啱嘅。佢见到佢话佢见到你作呕啊！你冇听清楚。 补答 第六题， 打埋你。 形容人令 佢叫咗啦，佢叫咗啦。 好， 你答，你答。 第六题系咩？五 条路多 三 二一， 系错嘅，扣四分。 好嘢。冇晒分，冇晒， 仲要负一分。好，好嗱，你形容人哋令人哋烦厌或者系烦恼嘅，就话，唉，呢个人真系令人 打败你， 系啊，打败你啊， 调通， 调通系啱嘅吓，好，咁啊，而家系零分。比如一啲人嘅行为使人极度厌恶系乜嘢啊？ 作妖， 作妖系啱嘅，好有三分。好啦，陈奕迅有一首嘅歌曲当中系 条龙通， 好嘢啊！歌词系卡拉今晚不 OK， 条龙通得要死啊吓、好啦，形容啊，时间令痛苦都医好， 打败你，金猫。 汤宝如嘅呢一首感冒，佢里边讲嘅就恋爱命运就似感冒，最后咩题？ 波龙通 系后人， 佢都冇嗌名， 佢嗌咗答案啦， 佢嗌咗个答案啦、我最后尾个题嘅话系会醒俾你， 佢问我最后题咩嘛？点咧？ 人哋喊咗发片， 打败你，打败你，打败你， 你今次真系全军覆没得一分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首个设于荃湾海盛路的政府短期租约停车场自动泊车系统，听日起投入服务，提供78个自动泊车位，较传统停车场增加最多一倍的泊车位。运输署首席項目統籌鄧錦輝說，本港絕大部分的各類型私家車都適合在這個停車場停泊車，部分可能由於車身較長而不適合。他說如果自動泊車系統故障，可以人手操作將車輛降回地面。在北京，國台辦奉勸國際上任何挺台反華勢力以台制華十分危險，形容是玩火，玩火者必自焚。發言人朱鳳蓮在新聞發布會上回應中國決定將中國和立陶宛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時重申，民進黨當局無論是打著民主旗號還是以貿易合作為掩護，實質就是兜售兩國論等台獨主張，企圖分裂國家。對於美方和台灣先後舉行所謂經濟政治對話，國防研討會和經濟對話，朱鳳蓮強調堅決反對美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敦促美方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妥善處理涉台問題，不要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美國白宮宣布，能源部將從戰略石油儲備中釋放5000万桶原油，舒緩經濟從疫情復甦時出現的石油供需失衡，以降低油價。總統拜登說，美國汽油價格在不久將來就會下跌，但需要一段時間。拜登說，從長遠來看，各方將轉向使用潔淨能源，到時將減少對石油的依賴。 拜登又承認美國民眾正感受到痛苦，但政府正是努力消除在供應鏈上的阻塞，加快美國港口的工作，並同零售商合作，確保所有商品供應及時，滿足民眾冬季假期的需求。欧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继续升温，德国星期二单日新增45000多人确诊，比一星期前同日增加大约 2.5 倍，很多医院深切治疗部爆满。德国有68%人完成接种疫苗，在欧洲偏低，看守政府卫生部长斯潘强调，强制民众注射疫苗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不过部分州政府有意强制打针，或者扩大针对他打疫苗的民众，例如考虑对他们实施宵禁。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警告，如果欧洲疫情蔓延趋势持续，明年三月冬季结束时，欧洲染疫死亡人数将增加70万人，累计会有220万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雨下时间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新界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5点，跌15点，成交金额7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4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101.4升6.65，小米集团19.26跌1.44，腾讯控股475.4跌5.8，阿里巴巴131.1跌9，JS 环球生活15.8跌1.46，美团系267元升4，港交所450元跌7.8。吉利汽车25.25跌1.05，盈富基金24.76跌6，友邦保险88.6升3.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3，日元114.98，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9，人民币6.392，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兌美元0.72，新西蘭元兌美元0.691。日經平均指數報29,252点，跌521点。港金現價報16,680元，跌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2.3美元，賣出1,793.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莫莉亚，虽然你而家都好 fit 嘅，不过咧都唔好太沉溺于健身啊，提举重物咧要小心动作啊。 放心啦，泳儿，呢两箱嘢加埋都唔够80公斤，轻松啊。 唉，我都系好担心啊，思芬，你帮下手啦。 唔系、啊，泳儿咁重啊，梗系用辅助工具搬啦、啊。唔信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搬运货物要小心，疏忽大意好容易会扭亲。我系泳儿。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 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情是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冤头。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答应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既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 片段人间，总该放下。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是错还是对。 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 哎，彤彤呢边啊？ 啊 ，sorry 啊，啊阿 Ben，今朝个会咧，我个老板长气到死。唉，搞到迟咗，唔好意思啊。 唉，你迟到惯晒啊，唔使讲 sorry 啊，成日都系噶啦。 喂，我都话因为个会开耐咗，所以我迟到咯，我咪特登迟噶嘛。你做咩讲到好似我成日都惯得迟到咁啫？ 哦，sorry，我衰，我衰，OK， 我讲错嘢。系啊，今晚唔见，唔好为小事唔开心啦。 我冇唔开心，系你啫嘛。 OK， 喂，我依家有啲事啊，坐唔到好耐。我头先帮你叫一份烟山文鱼。 点解你唔问下我先啫？你硬系要帮我揸主意嘅。我而家食素啊！ 吓、 啊， 系 份三文鱼你食埋佢咯，我唔食哦。 你以前最中意食三文鱼噶，你唔讲我点知道你而家唔食啫？ 先生啊，你唔问啊，我又点讲啊？ 啊，好啦好啦，睇 menu 睇 menu，OK，、okay, 冇啦冇啦。诶、嗯，彤、欸、彤 啊，我埋单先啦，我先走先啦。 赶住去拍贴啊？ 系啊。一场老友兼同学，下个月八号一定要嚟饮我餐结婚酒，我兼系烂口文噶啦，到时我哋三个呢好饮翻杯。 放心啦、啊，我一定到。系咧，你老婆知唔知道我同你以前曾经一齐噶？如果我去饮，人哋会唔会唔开心先？ 我讲咗俾佢听啦。啊，不如果你着靓啲，我介绍啲笋盘俾你仲好啦。 嗱，讲得真做得到啊，唔使唔收货。 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阿 Ben 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预科的时候已经开始拍拖，可以说是青梅竹马，被公认为天造地设的一对。大学毕业之后，阿 Ben 去做 trading， 爱了电视台做新闻主播。后生嗰阵时，我想搏上位，所以我一直唔肯同阿 Ben 正式结婚，因为我唔想生 B B。结果我哋结唔成婚，仲喺前年分手。嗰年我38岁。 喂，烂口文啊，你真系唔帮我做兄弟？ 唉，唔啦，我呢啲几十岁嘅大叔， 搞错啊， 唔搞呢啲啦。喂，况且你又话彤彤都去饮，我要帮你睇住佢啊。喂，系咧，佢知道你结婚，佢 O 唔 OK 啊？ 佢 OK 啊。嗰日我同佢倾偈，佢话：诶，我话介绍笋盘俾你啊。佢话：好啊，好啊。啲完全冇唔开心啊，你唔识惊 啦。喂，大哥啊，彤彤咩性格大家都知啦，唔通佢对住你，喊住话唔好啊，唔好啊。 系啊系啊，过咗三年啦，差唔多三年，我谂佢排低晒噶啦。我系阿 Ben， 阿妈直催我快啲同彤彤结婚生仔，因为佢系抱孙。但系彤彤个人咧事业心重，一直喺商电视台嘅新闻部有一番嘅作为，净肯同居。 冇办法，最后唯有分开。 饮杯， 喂，饮杯， 搞掂晒，系两位招呼唔到，自己搞掂啊！我外嗰边，我敬礼啊！你问问， 好好。 咩？你觉唔觉得咧？新娘嗰个妆咧，好似好怪嘅、啊、你化到佢成面黑掹掹咁样嘅，早知啊，我介绍电视台化妆梳头嗰阿 May 姐俾佢搞好过。 唔系啊，都 OK 几靓啊！ 把鬼啊！最失败啊，睇下件婚纱，托到个胸上条颈度，好深啦，冇锁骨，唔应该着 low cut 啊嘛？你话系咪啊？ 嗱，呢啲我真系唔识。喂，不过咁话是话，一阵阿 Ben 两公婆过嚟敬酒咧，你千祈唔好讲呢啲啊！我哋饮杯好过啦，嚟我 哋切啦！喂喂，你两个做咩饮酒唔等我？喂，伙计，斟满佢，斟满佢。今日我好日子啊！嗱，三个点都怼晒佢好嘛？饮杯，饮杯， 饮咪饮，我系不醉无归。 好，嗱，我饮先，我祝阿 Ben 哥百年好合。 多谢多谢， 我哋三个友谊永固，嚟饮杯。 嗯，好好好，轮到我啊！我祝阿 Ben 开开心心，有心有力，走入天地。 好嘢好嘢，嗱，彤彤就系老友啦，咁都开口仲有心有力。嗱，我而家顺便第一时间话你哋知， 阿 任光都 BA father， 我就嚟做老豆啦，耶！开唔开心啊？开唔开心啊？ 哦， 吓，喂，做咩静晒啫？开唔开心啊？ 开心，恭喜晒， 梗系啦，犀唔犀利啊？ 嗱，我一定要做 BB 个契妈噶吓， 得， 我先饮为敬，饮。 喂，你好矛喎，杯酒都未斟满，嗱，斟满再饮过嚟，快啲嚟， 高兴啲，不如我哋饮茅台。 茅台， 喂，彤彤，够啦，唔好玩啦 吓， 系咁意好啦吓，系咁意。 你讲咩系咁意啊？我对阿 Ben 哥好认真噶， 系啊，佢认真 啦。攞住奶， 茅台茅台，嚟茅台嚟，嚟，成支。 嗱 ，Ben。以后呢对手好啲，要仲好过你以前对我嘅 ，OK？ 喂，彤彤啊，你真系饮太多啦， 喂，放低唔好，你唔好搞佢。我同彤彤仲有你三个永远好朋友，好唔好？嚟饮杯， 饮杯。彤彤终于又喝醉了， Ben 在酒店开了一间房，我负责照顾他。彤彤睡得很冧，不过我觉得他今晚不是很开心，特别是 Ben 说他很快做爹地这句话对彤彤伤得很透，因为有一年除夕他两个又喝到烂醉。彤彤跟我说，其实他曾经因为工作瞒着 Ben 没有要到他们的 BB， 到一天彤彤想为阿 Ben 生 BB， 可惜已经太迟了，他已经不可以再做妈妈了。这个秘密他没有说给阿 Ben 知，他宁愿阿 Ben 以为他不想生而离开他，一个人承受这种痛苦。哪位？ 喂，我啊， 而家 Ben 咁夜仲唔翻？ 系啊，我老婆瞓咗啊嘛，咁我啲酒而家醒咗，我来睇下你哋咯。彤彤点啊？ 佢呕咗几次啊，跟住咪搭低瞓着咗咯。 搭低，你唔扶佢上翻床瞓？ 哎，你睇下佢咁重，我搬唔喐啊，咪由佢梳化瞓咯。 唔该晒，啊，辛苦你睇住佢吓。 唉，辛咩苦啊？记唔记得我哋大学毕业嗰年啊？我哋走咗去长洲宿营啊！你两个日搏命饮酒，结果咧你霸住个厕所瞓咗，彤彤啊霸住间房瞓。搞到啊！我走咗去沙灘小便。 系我記得，你仲發脾氣添啊！心咩？一個人走出香港，諗起都好笑啊！ 喂，其實我唔係發脾氣啊，嗰朝我要見工啊，不過冇講俾你聽啊，冇辦法啦，屋企環境麻麻，咪盡快揾錢翻屋企咯。後面因為翻工，焗住唔同你去上下班添。 哦，係、哦，真係係。喂，我同同都仲係咁鬧你添 ，sorry 啊！唉，嗰时唔识谂啦，你唔好怪我哋啊！ 过咗咁耐，乜都唔记得晒啦，怪你马鬼咩？ 不过如果我识谂，识放低，就唔会搞到今日咁啦。 咩意思啊？ 我曾经问过彤彤借钱上大陆搞生意，前前后后超过50万啦，佢都冇问我还，甚至我哋分手之后咧，啊，我以为佢会追我啦，佢又唔追，我又唔敢提起。我知佢唔会催我还嘅，但系我真系几唔好意思。喂，我真系好失败。我而家唔敢喺佢面前抬起头，争佢钱都唔知点算，好冇用我觉得。 傻佬， 做咩唔问我借啊？ 哎呀，你以前借俾我嗰啲，我都未有本事还俾你，仲问你借？唉，我哋欠你哋两个真系太多啦，我都唔知几时先可以还清俾你哋。 喂，我同你放温同班噶啦，我问过你抄功课，你试过一齐走堂去睇戏 ，friend 嚟噶，乜都唔使讲。 我都知，多谢晒你。不过我欠彤彤真系太多，喺佢面前咧，我真系抬唔起头。喂，话时话，仲有冇走？有冇走？ 傻嘅咩？好夜 嚟啦！难得我哋今晚吹下水嘛，好似以前咁倾通宵啊，都系唔好。喂，不如我哋石澳坐啊！ 喂，好、啊，记唔记得我哋放翻最后嗰一日啦？先去石澳睇星，跟住再等埋睇日出啦。 喂，我上房睇下我老婆先，顺便攞件外套吓。 嗱、啊，我去攞车，酒店门口等啊。 喂。 哇！ 靓靓静鸡鸡走去边啊？卖甩我啊？ 系啊！ 我吓鬼咩？突然间嗌出嚟，去唔去成个啊？去啊，爽手啲嗱！ 去啊，去啊，去啊！等我一分钟，等下我吓、啊，我去洗手间。 呢轮我慢慢失眠，头先因为饮咗酒，卒之都可以瞌一阵。不过阿 Ben 一拍门，我已经醒咗，我听到晒佢哋所讲嘅一切。原来我同阿 Ben 本来可以好好。但因为大家都有啲嘢唔肯，亦都唔敢面对，结果我哋错过咗好多嘢。不过阿 Ben 揾到佢真正嘅幸福，我真心等佢高兴。 哇，好舒服、啊！我真系好耐冇嚟石澳咯。喂，边度嚟斗大声啊？ 好冻啊，冚被啊！ 逗我，逗我，逗我！哇，好冻啊！不过我好中意啊！ 你哋行埋一边啦，唔够我大声，等我嚟。 喂，冇啊，阿 Ben 啊，冇你难得嗌啊，我惊我讲错啊。 喂，嗱，你唔准嗌，唔准嗌， 睇到样街。 知佢，知佢，知佢，知佢。 喂，救命啊！肥丽啊！ 开始天光了，希望啲云快啲散开，等我哋可以睇到日出咯。 真系冇谂过咧，我几廿岁人咧，仲可以好似读书咁，走呢度睇日出哦，你癫！ 喂，我哋使唔使去个园啊？ 都好、啊，我希望我可以生高啲，唔使要抬起个头都可以望到彤彤。仲有咧， 得啦，不如咁啊，我变矮啲，等翻你，我哋以后咧都可以见到对方。喂，嗱、 啊， 我问啊， 哦、 啊，我真系好冻啊，不如你去村口嗰间士多买啲嘢翻嚟饮啊。 收到， 彤彤啊，希望你仲当我系朋友，唔好嬲我啦，好唔好啊？ 得啦，明啦，我哋大家都明白对方咪得咯。 喂喂喂，一人一支热鲜奶，揸住。 喂，唔该晒，哇，辣手啊，哇，你摆喺个面度好舒服啊。 有冇发觉咧？周围好静啊。除了海浪声，只是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今日可以跟两个好朋友一起喝热鲜奶，一起看日出。 我终于放下所有东西，我整身都轻了，我会继续努力偿还一切，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永远不会长大，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最好知己永在身旁，听我讲，我从不说谎，我想相聚，谁便再聚，我想随意去追，我想相信我做得对，想到人记疲累，我自信。如愿，纵使天。 虽然你而家都好 fit 嘅，不过咧都唔好太沉溺于健身啦。提举宠物咧要小心动作啊！ 放心啦，泳儿呢两箱嘢加埋都唔够八十公斤，轻松啊！ 唉，我都系好担心啊，思芬，你帮下手啦。 唔系、啊，泳儿咁重啊，梗系用辅助工具搬啦、啊。唔信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搬运货物要小心，疏忽大意好容易会扭亲。我系泳儿。 好啦，快到啲晏昼一点钟，咁多谢马老师咁好嘅剧本啦，送俾我哋啊！ 系，多谢晒， 感谢啊，感谢两位，真系 落嚟演出，系嘛？ 大家明天再见啦 ，OK， 再见， 拜拜。